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11点，跌553点，成交金额1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6点，跌2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7.4跌2.8，中国飞鹤新上市报7.43，建设银行6.23跌8仙，友邦保险77.35跌3蚊，盈富基金26.65跌5.5，中国平安90.75跌1.65，中芯国际10.08升3.6，汇丰控股58.1跌9.5，工商银行5.63跌8仙，港交所241.8跌5.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英镑10.061，瑞士法郎7.894，澳元5.355，加元5.913，新西兰元5.011，欧元8.62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2点，跌248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31美元，卖出1,45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铁路消息啦。咁而家东铁线咧系全线暂停啦，东铁线同埋观塘线啊都系全线暂停噶。观塘线同埋东铁线咧系全线暂停，咁另外咧有个别嘅车站都需要系关闭啦。旺角站、将军路、宝林坑口、锦上路至屯门啦、东涌咧都系关闭暂停服务噶。讲多次啦，旺角、将军路、宝林坑口、锦上路至屯门站啦，同埋东涌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而轻铁路线705、761P 同埋 751P 咧都系暂停服务，咁电车咧只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啦，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咁路面咧有好多地方都封咗噶，咁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染布房街同埋弥敦道，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对出。咁喺新界啦，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元洲仔，吐露港公路入新界去上水啦，近住香港中文大学，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咧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榄隧道出九龙咧就好挤塞啊，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博爱医院。咁都提一提你啦，而家多条巴士线咧都系暂停服务，咁港铁巴士咧都系全线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咧，渡轮方面啊，马料水附近嘅交通状况影响，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渡轮服务咧都系暂停。咁而路面咧喺新界好多地方仲系好挤塞噶，包括系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福亨村一段挤塞，青山公路元朗段去上水近住坳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博爱医院，林锦公路去翻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平朗对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就光板田村。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停车熄时先好打电话，唔好做违法嘅司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礼拜六冇节目，周二在家中感到局促。 星期六啦，点算啊？ 有好节目啊嘛 ！RTHK Chart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我黄天宇。 Welcome to Backpacker Club。 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含上司认真做。 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嗱、啊，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嘅咧。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经已结束，多谢乐迷以行动支持。 我哋亦会以音乐之名加许年度杰出音乐人，重塑歌曲真故事。 透过跨媒体平台，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2020年一月， 以音乐之名，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欢迎浏览网页 rthk.hk 了解更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团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一二三，早晨。咦，桂花田。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 点解我哋有把声，黄耀祖把声，又系呢一个电话扫心声嘅？ 又喺太空嗰度嘅。 早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天，早晨，浩仔，你哋可以叫我做白姐姐，我继续同大家喺电话度扫心声啊。 吓、啊，你系白姐姐，咁我又要扮人妻啊？吓、啊啊，早晨啊，早晨，系啦、啊，阿祖咧，今日咧，佢系真系自己可以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佢嗰个苦。放是怎样的阿祖？ 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回来微博不惜一切不惜一切不惜一切。跟着阿天就说为什么要讲三次的，是啊，其实我今早跟很多香港人一样啊，都是好想翻工的。 是 的，我都试了三个不同的方法，但我都翻不到工。都不惜一切噶啦，其實都 係喂點情況啊？你嗰條線係點樣攤換法啊？ 我一早我就已經即係我係早咗落樓嘅。其實我同我哋喺度我哋 WhatsApp 度溝通嗰陣時咧、 嗯嗯， 其實我八點我就已經可以落樓噶啦。咁首先第一步我就知道路面或者地底嘅狀況都比較論盡啦。 係係係。 嗱，巴士好多都停啦，咁啊有啲嘅港鐵站亦都有問題啦咁樣。咁、 嗯、 我就選擇搭的士，但係咧就冇的士肯聽我。所以咧 call 極都 call 唔到，跟住我都唔理啦，我就照落樓啦。咁因為我哋嘅同事阿宇咧，我哋嘅 PA 咧，好早就已經 message 咗我，真係要讚一讚佢先。佢7点半就翻工啦，佢、 嗯，但係 佢真係好熱愛， 我都咁同佢講，你唔好咁熱愛啦，即係我都合俾你翻屋企啦，咁樣我都係同佢講嘅。跟住佢就喺將軍澳潮景嶺嗰邊度過嚟嘅。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早北角線嗰邊咧，佢話佢已經喺個地鐵站度半個鐘頭，但係即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係未宣布，而家就成條觀塘線停啦。我睇到新聞，咁但係佢就係話嗰陣時嗰個狀況咧，就已經佢喺地鐵站入到車廂，但係其實半個鐘頭架車都冇喐過。咁所以咧，佢就提我你唔好行北角線啦咁。但其實佢提我嗰陣時咧，我已經係喺北角線噶啦。咁但係咧，我都 keep 住都只不過係喺呢個炮台山站同埋北角站，即係你有車上得到啦。咁但係你跟住得出嘅結論就係架車都開唔喐嘅。 好啊，嗱，你架車開唔喐咧，要等一等啦，又要特別交通消息。你記住自己 mark 個逗號咯嚇。好，特別交通消息。锦上路至屯门站封闭噶，而家西铁消息，锦上路至屯门站封闭，现时只系维持红磡至到荃湾西站嘅列车服务。重复一次，西铁嘅消息，锦上路至屯门站封闭，现时只系维持红磡至到荃湾西站嘅列车服务。呢个就系特别交通消息啦。好，阿祖继续。 系咁，跟住我就知道啊，北角線唔 work 啦。咁跟住我就諗住，咁我行翻到荃灣線啦，咁樣咁就去翻炮台山，就開翻炮台山就再上車啦，咁樣。但我喺炮台山站咧等咗25分鐘，有四架車嚟，但係四架車嚟咧，咁其實平時標咗呢啲時間咧，25分鐘嘅話，其實可以有10架車嚟噶啦，已經 冇啊， 佢就算到咗站咧，佢有開門，但係其實咧。滿已經是滿的了，咁所以根本就上不到車，咁所以我知道我呢個位都不可以回到工了，咁跟住我就決定，不如橫掂 Molly 未開個麥，我就回嚟同 Molly 大家一齊開麥咯， 叫 Molly 講兩句啊，喂喂 喂，係啊 ，Molly 你想唔想講兩句啊？佢唔想啊，佢可能都感受到好多香港人嘅心情一樣， 哦係啊， 好似好沉重咁樣啊，所以我都唔好刻意叫佢開麥啦， 好啊好啊， 我諗我但係我嘅狀況其實只不過係一小撮，我諗我都唔係最嚴重嗰格，即係譬如我見到琴日譬如如果你住喺新界東嘅朋友，你哋見到喺吐露港嗰邊嘅情況，譬如我有朋友喺九龍要翻去馬鞍山啊嗰邊，佢哋可能係用咗4-5个钟头翻屋企啦。今日你見到東鐵線冇咗啦，跟住就吐露港亦都係封咗，咁所以你見到嗰邊嘅朋友係其實完全癱瘓嘅嗰個狀況。 所以今日有好多譬如除咗你话翻工嘅朋友受阻咧，就连咧头先我都见到图片上面咧，有啲人就话，譬如将军澳区咧，有啲系校车或者黄色嗰种校车巴士咧，佢中间都遇到防务警察，然后防务警察就叫佢哋话嗰边唔入得啦，唔入得啦，就叫佢哋走咁样。咁喺图片所描述咧，佢就话啲细路系坚惊，因为咧坐得嗰啲校巴都系小朋友啦。咁啊见到啲防务警察喺隔篱就话俾佢听翻唔到学。嗱，即系唔知嗰刻佢会唔会同佢讲？但系我哋要响应林郑嘅号召，我哋好热切翻学噶， 咁 真系受阻到噶，唔系即系呢个就系点解话可能有啲人咧嗱，工要翻嘅大人咧就迫于无奈啦。学生咧，你喺今日呢个环境咧，真系你有乜理由唔系即系停课啊？点翻啫？ 唔系佢去佢教育局都系咁讲啦，学校自行决定，家长 自行 决定啊嘛。 咪就系将个波又射俾啲家长咯。我见到好多群组，我哋啲家长妈妈咧就话咁，我梗系自行决定停课啦。 其实有啲学校咧都通知咗咧啲家长啦、学生们咧系学校停课嘅。即是学校自己本身出去出了通告的。 不是但是个问题 就 是你几时有见过爆风球的话学校自行决定是不是停课不会的嘛，当你都认同这个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的危机，喂没立场他都是危机来的。他真的塞了路的，喂昨天多一句我如果是一个男司的话我都要回学的，我都怕的。那我的仔怎么办不过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大家这个之后可能你会面对就是条条路都塞晒噶啦， 可以讲 系啊，都塞晒噶。 我会再大胆啲咁讲，我觉得未必净系翻唔翻学嘅问题。譬如我睇到一啲朝头早睇新闻嘅时候，都见到有啲大人就带住啲，譬如因为歌和老街咁，我都要留意住我哋公司附近嘅状况。 塞晒啦，已经系 都有情况，我都会见到有一啲大人带住一啲幼稚园嘅小朋友翻。 因为嗰度幼稚园区嚟噶嘛， 系啊， 你见到大人嗰个惊恐同慌张，拖住个小朋友又好惊喺条马路度走，其实那件事是为什么呢？即如果我今早有出过街见过路面的状况的时候，你会说香港只有88条巴士线是行紧，现在荃湾线没了，东铁线没了，各样东西。其实讲真的，我更加大的问题是，其实上班是不是都是一个must呢？ 即係我唔單止淨係講緊翻學啊。 唔係因為翻工咧有啲麻煩嘅，佢唔可以叫你唔准翻工，除非用緊急法。但係呢個世界冇人想用緊急法噶嘛。佢淨係可以係啦，翻工咧佢真係淨係可以呼籲咧，就叫啲老闆咧酌情處理。咁但係翻學咧佢就有權噶嘛，教育局係有權咧宣布停課噶嘛。 係 啊，所以點解咧？你可能大家會覺得喂，你成日針對停課做咩？咁翻工你唔見佢針對，冇唔同嘅兩個係唔同程度咯。所以大人自己決定咧，同公司咧嗰個就真係冇辦法啦，佢做唔到。但係好似阿祖話齋，咁多幼稚園學生。特别系呢区，即系嗱，你谂下， 唔系区区都有幼稚园嘅，唔系净系我哋呢区啦。 唔系呢区你明显好多嘛， 系 啊，呢区明显好多嘛，所以明白啊，所以就嗱阿祖就系其中一个小小嘅写照咧，可能都有好多朋友翻唔到工。即系唔知今日有冇边一区嘅打工仔咧？如果你都系即系条条路都转嚟转去咧，都系兜咗十个圈都系翻唔到嘅话咧，都欢迎你喺我哋个面书度留言啦。我哋睇下间有冇机会同大家互动一下咁样。 我都需要，因为我今日都已经特登摆咗一个打气区啊，摆咗我哋风骚嘅。 系啊，你继续同我哋一齐参与，所以系啊。 系啊，要啊，因为即系嗰件事，我会觉得系其实我谂琴晚发生嘅事情，我谂任何香港人摆低任何嘅政见，我谂冇人系会。是会瞓得好嘅， 彻夜难眠，不生难忘， 痛心啦。 系 咁即系但系我哋不嬲风骚嘅精神就系、是、有啲乜嘢都好，我哋都手拖住手一齐行一齐过。咁我觉得即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其实我自己系觉得痛心嘅。我今日翻唔到工，即系我觉得我咁难得有一支咪可以同咁多香港人一齐过嘅时候，我更加希望可以喺一个艰难嘅时候同大家一齐过。但系就算我开唔到咪。即我有两个拍档喺度嘛，我哋有网上面嘅平台，都希望我哋可以帮到香港嘅朋友，一齐加油，一齐打打气咯。 系啊，嗱咁咧，交俾你同我哋呼吁大家咧，我哋面书度留言咧，咁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互动啦。嗱，交俾你啦 好啊，嗱，好简单嘅啫。嗱，面书个题就摆咗上嚟，其实已经见到有好多我哋嘅听众们咧，都想帮香港人打打气。咁我哋有一个咧风骚加油打气区啊，摆咗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啊。咁啊，如果大家咧都想同大家打打气嘅话，或者你当有个树窿啦，你有啲乜嘢心里面嘅感受，你自己都觉得啊屈住好辛苦嘅，咁不如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我哋会揾时间，我即系将呢个咁大个波啊，交俾我两位拍档啊。交俾你哋两位同我哋香港人一齐打气啦！ 斑驳消散，又仿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 我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呢又返嚟今日呢，其实我哋係二加一版嘅风骚快活人嚟㗎。 係啊。 因为两个喺直播室，但呢阿祖呢随时喺呢个电话呢支援我哋一齐开咪㗎。 因为其实佢真係心系嘅，佢好早呢已经七点几已经话、我而家即係正在准备返工，但由于真係塞住咗冇车啦、或者一啲情况，所以呢佢就返唔到嚟嘅。咁、 okay, 心系我哋嘅节目下。好，特别交通消息啊，荃湾西至到屯门站封闭，现时维持呢红磡站至到美孚站的列车服务，荃湾西至到屯门站封闭，现时即系维持住红磡至美孚站的列车服务。 嗯，系啦，咁大家要再留意啦。同埋咧，即系都欢迎大家可能要补布料，头先我都收到有啲图片咧，都唔知咩时段咧，又见到可能喺啲唔同嘅站里边咧，有啲异状啊。咁所以我都即系 由 于系啊，头先我同阿田建源咧，由于又唔知时间咧，就唔好喺度即系散布出嚟住。咁、但系如果你哋有各区一啲唔同地嘅站，特别其实我想问一下，而家观塘站究竟咩环境、 嗯？ 因为总之头先见到有啲图片咧，就好似有啲状况啦吓。咁啊，如果有观塘站嘅我哋啲听众咧，如果你而家都喺现场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即系喺我哋面书嗰度留言嘅咁样。 系，因为有时咧，即系未必可以即时睇到，但系如果喺现场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因为譬如好似我哋啱啱头先翻嚟广播道嘅时候，咁我哋有个十字路口咁啊，四通八达咁啊，即系去边一个方向都好方便嘅。 系啊。 咁但系都见到一啲情况，咁啊就系其实已经封咗啦，咁就即系有啲情况啦，路面。 我今日翻嚟，因为咧其实都仲系幸运嘅，因为咧首先你有路面交通工具咧、我揸车就真系已经有啲便宜噶啦，占到。咁然后第二个咧，就因为我喺偏远地区出嚟咧，咁就可以避开咗好多而家即系一啲主干道咧，可能佢哋嗰啲即系内街嗰啲塞咗嘅。咁同埋阿田咧同我通风报信，佢都系同我讲话，喂，龙翔道天马苑嗰度咧 系 OK 嘅咁样。 咁一定要咁样啦，因为有时用 Google 嗰个咧， 佢睇唔到，佢就系睇到红色啫嘛。 系啦，未必会知道系点样噶嘛。所以我就同佢讲，因为反而你平时选用开嗰、那个 由嗰个老街嗰度咧塞咗啦， 系 啦，天同我讲咗，咁我都知道，即系嗰个状况就会好惨烈啦，咁所以就避开咗呢个路段咁样嘅，系啦，嗱，咁你话我哋今日咧，即系我谂都唔少时间咧，可能大家都会特别关注咧，就系琴日呢一个中文大学嘅呢一个冲突啊，即系无论你用攻防战啊，有啲人就话系叫围城啊，咁啊睇下你企喺边边啦，哇！突然间咧嗰啲中立人士上身先啦，戴咗个头盔先， 成日都系咁讲句噶啦，咪每个人有佢嘅立场嘅，咁但系就系都系讲翻个情况系点 嘅，系啦，个情况系咁样嘅吓，嗱，因为琴日咧就都好突发嘅，当佢差唔多四点几咧，咁我就见到佢啲消息咧，就话需要入去，即系有警察咧就已经入去进攻嘅时候咧，咁你就觉得喂，咁你如果作为可以即系攞到一个记者证嘅记者咧，你好想去前线就采访啦，咁所以嗰个钟数咧，我就即系入咗去中大，咁啊嗱，嗰个情形咧，你就见到好多市民咧，原来亦都已经喺嗰个路面嗰度咧出现咗啦， 系 咧，因为入 各有各原因啦。因为有可能翻屋企啦，系咪先？ 唔系啊，嗰条路系得一个原因嘅啫、因为佢停晒喺嗰个崇基大门口正中央嗰度咧。咁、你应该知道，可能好多市民咧就知道，喂，嗰度有突发状况，咁、究竟佢哋能够点样协助咧、可能佢哋协助警方咧都冇问题嘅、总之就系好多嗰啲即系街坊啊，嗰啲车咧就已经喺嗰度，即系好热心喺嗰度。咁嗱，因为呢一节时间又唔够咧，我就想话咧，真系首尾呼应噶、去到。琴日即系三四点嘅时候，好多嗰啲街坊车就喺嗰度，唔知想即系提供点样嘅协助啦。去到琴晚走嘅时候咧，我琴晚走咧凌晨点零两点钟走咧，又系大量嘅车咧就系入去，咁真系咧， 即系交替间咁啊， 送水、送饭、送物资，咁唔知道琴日会唔会有你份咧？各位听众咧，如果你都系有去到现场，无论系三点几定系夜晚嗰转咧，面书区嘅留言咧都欢迎你噶。我哋十点半新闻翻嚟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鐵表示，由於觀塘線全線多個車站都有人阻礙列車運作，觀塘線全線暫停。另外，將軍澳線列車不停寶林、坑口和將軍澳站，現時列車只是行走北角至康城站。西鐵線只是能夠維持到紅磡至到荃灣西站的列車服務，而東鐵線全線暫停。九龙塘窝打老道和高和老街浸会大学校园对开，朝早有多名黑衣人用砖头、胶围栏等杂物架设路障，随即离开。防暴警员其后到场清理。在旺角弥敦道和亚街老街交界，仍然遍布杂物，未能行车。有防暴警员在场清理，展开索带。一名中年女子执起路面的一支工具，被防暴警员喝令放低。有警员多次举起胡椒喷雾，警告在场围观市民和记者。有警员表示多谢热心市民清理路障，但现场可能有暴徒，担心他们被拍下外貌或者被袭。清洁工作可以留待警察进行，该批警员一度离开，其后有更多警员到场增援，一度举蓝旗要求在场市民离开。由於廣泛地區的道路受阻，部分主要幹道的和公共交通未能恢復正常，其中東鐵線全線暫停服務，吐露港公路要封閉，途經吐露港公路的巴士路線要停駛。由於多條道路受阻，全港大部分巴士路線要暫停服務，只有88條個別路線提供有限度服務。公民黨表示，法律團隊將於高等法院代表中大學生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沒有搜查令或按法例准許之下進入中大校園，以及在沒有中大校方的要求之下在校園使用群眾處理武器，例如胡椒噴霧、催淚煙和橡膠子彈等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1点，系跌558点，成交金额2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0点，跌2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4，跌个八；中国飞鹤新上市报7.41。建设银行6.21是跌1毫，友邦保险77.05是跌3.3，盈富基金26.65跌5.5，中国平安91.4跌4，汇丰控股58.2跌8.5，工商银行5.62跌9仙，中芯国际9.99升2.7，中芯国际是9.99升2.7，港交所241.8跌5.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日元10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6，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跌216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19美元，卖出1,45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啊！咁而家东铁线咧系全线暂停噶，东铁线啦同埋观塘线系全线暂停啦。另外有啲站咧都需要封闭噶，就系旺角站啦、将军路、宝林、坑口、东涌。咁另外西铁咧，荃湾啦至到屯门站咧都系封闭噶。咁轻铁路线705、761P 同埋 751P 咧都要暂停服务。咁电车咧只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啦，同埋跑马地圈之间嘅电车服务。咁另外路面咧都好多地方需要封闭噶，喺九龙啦，亚街路街介乎弥敦道同埋樱桃街，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 漆咸道南近理工大学咧都系全封，咁而喺新界啦，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青山公路元朗段介乎凤翔路同埋妈庙路，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咧都系封闭噶。咁而家多条巴士线都系暂停服务，咁港铁嘅巴士咧都系全线暂停服务。咁多条隧道，咁而家只系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非常挤塞，车龙好长噶，排翻去博爱医院对出。咁其余嘅隧道都系正常噶。咁喺路面啦，咁喺新界啦，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都系挤塞，咁龙尾就短咗少少，排到锦绣花园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挤塞，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坳头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博爱医院。林锦公路去翻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梧桐寨。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去到光板田村啦。咁后少少村龙嗰一段咧都系挤塞。喺九龙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带都系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香港是我心，一火不变心，实在极不愿。 今时今日个个移民嘅，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讨论社会点样界定新移民嘅公民地位。 移民走咗嘅，又会对原居地留低啲咩影响？ 人都走咗啦，点解仲要关心原居地呢？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手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今晚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都話我哋今日嘅節目咧，風騷快活人係二加一嘅啦。除咗有桂花連曾志豪咧，首先我哋會有咧遠處嘅阿祖咧用電話支援我哋啦。 係， 咁我哋而家又再加一咯喎。 係喎，加到一翻嚟喎，喺個節目室度喎。 係啊，今日我哋幫手，幫手我哋嘅即 係同學仔， P.A. 同學仔咧，阿宇咧，阿宇。 系，你各位听众， 你呢几次都成为咗咧嗰啲叫做咩人肉翻工嘅示范单位啊？系啦，即系你系点样排除万难咧？你可以即系咧翻到嚟，譬如我记得琴日你系差唔多成前日11点、12点半，终于先至俾佢抵达终点噶嘛。 其实佢系几乎同我哋一齐放工嘅，1点钟放工，但系佢12点半先即系慢， 系啊， 先至慢慢翻到嚟。 你究竟会唔会其实离家出走咧喺条街度瞓觉，跟住扮喺屋企出嚟噶？你究竟点解你个状况系？ 其实我系住大埔噶，跟住大埔嘅交通系瘫痪晒。琴晚我系9点几食完饭啦，就知道吐露港公路封晒， 冇错， 铁路全部封晒，咁我就翻唔到屋企啦。咁我就去咗将军澳嘅亲戚屋企暂住嘅。 哦，你已经一早搬咗豆啦，系、 哦、 啦，搬咗豆先，系 OK。 咁今朝其實翻嚟嘅時候，將軍澳站都係封咗嘅，咁就行咗去調景嶺站。當頭先就好多人都係湧住入閘咯，跟住而閘入邊都好多警察喺度即係駐守啊，同埋就維持秩序咁樣。 係，喂，你有冇見到一個畫面咧？因為頭先我哋見到有張相咧，好似係油塘站咧，或者我諗幾個地鐵站都有噶。佢有就好似你話齋咧，有好多防暴入咗去啦。咁然後咧就見到好多著住校服嘅嗰啲學生咧，就要企埋一邊守身嗰啲，有冇見到？ 就是在調景嶺站有些 即系着住校服嘅中学生、 啊、 或者着住便服嘅学生啦、啊，咁就拍埋墙，跟住啲防诶、防暴 哦，你就系见到啊，系啊， 系啦、 啊， 我就见到嗰个画面、啊，防暴警察就喺度同佢哋讲话，嗱、啊，你哋就唔好再阻住闸门关闭啦，如果唔系，我就告你哋就行为、 哦、 即系公众地方行为 不，即系因为佢系有个 有 个诶阻住咁样嘅，咁样嘅系，哦，咁、 哦、 所以就有警告佢哋咁样嘅， 系啦，咁、啊、当时系八点钟啦，早上，咁、嗯、我就。咁好彩上咗架列车，谂住就快活个神仙就可以翻到嚟，点知就等咗半个钟头都未开车，就话 诶调景岭嗰度系 啦， 系啦，半个钟都冇， 系啦，半个钟都冇，咁去到八点三十八分就宣布即系。调景岭站至到观塘站就停啦， 系啊系啊， 咁我就 咁停咗。 其实我嗰时都谂住，唉，不如算啦，唔好翻嚟。跟住但系我又塞咗喺中间， 系咯。 其实已经去咗叫做出咗嚟啦， 系啦，叫做出咗， 咁离 开咗大埔。 唔系，因为将军澳都唔系佢屋企嚟噶嘛， 系 即系佢都系 再上亲戚屋企又有啲唔方便。 亲戚翻咗工啦，已经 系咯，系你冇门口入咯，咁跟住就唯有硬着头皮嚟 啦。系 啦， 就谂住去油塘转车，睇下油塘有冇车去钻石山。咁样等等去翻翻嚟港台啦，跟住就谂唔系喎，北角有架船喎，咁就由搭到去油塘，再搭搭到油塘就可以去到北角站咯。将军澳线系通到去北角站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北角站出就有架船去黄埔， 即系话你过咗海 系啦。 点样话？点样话？ 因为咧，油塘 去 佢条颈你封 咗 啊嘛，咁即系佢转唔到啦。咁佢下一个站，下一个站就去到油塘。咁油塘之后就可以过海啊嘛， 跟住北角咁样，我就喺北角落车，就搭船去到黄埔花园，黄埔花园就搭小巴上嚟广播度。 你真系好中意翻工呢个 喺嗰个黄埔花园再搭小巴上到嚟，哇！ 即 系俾个掌声你先啦。你 佢攞咗 个 大 U 字翻嚟啊！ 咦，其实如果头先早可以参下嗰条路线，系咪都不过要先可以去到北角？ 系啦，早就头先好似 佢已经棘住咗啦，喺个位置去 唔 到。 因为嗰度佢话等咗20分钟都冇车上到啊嘛，咁样，但可能晏咗少少就可能好啲咯。 因为其实08:38嘅时候咧，系真系封咗，连落下面即系、就是、北角、都落唔到。跟住之后佢就就 话听个特别交通消息先。 OK， 特别交通消息吓，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封闭嘅，现时只系维持红磡至到荃湾西站嘅列车服务吓。重复一次喺西铁啊。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封闭，现时只系维持红磡至到荃湾西嘅列车服务，大家注意啦吓。 系 OK， 咁所以喺黄埔搭小巴上嚟就好顺利啦。 都交通路面都好顺利。 哦 ，OK， 架小巴半个钟头咯，上到嚟。 我差唔多啦，哇，佢算系咁咯，即系而家 即系话佢哋喺红磡过嚟嘅路面就好少少，好少少啦，叫做。 系啊， 因为有啲路面情况都系麻麻地嘅，因为都 系啊，明白。 我哋嗰度口都已經都封咗兩邊啊，有啲路段咯。 嗱，作為一個翻工路徑咧，你又升咗兩個 level 啦。 係啊，嗱，琴日你係星期一啊，曾祥和嘛？ 星期一， 你兜咗去荃灣沙田， 唔係我兜，係我沙田翻嚟咯。 係星期一啊嘛。 星期一啦， 琴日就 OK， 好似好啲。琴日翻嚟就 唔係。琴日我系用沙田翻， 哦系咩？ 我琴日翻沙田翻，因为我就因为知道礼拜一曾经龙翔道有事，所以我琴日就谂住懒醒就用龙翔沙田翻。 今日咧，雨咧就佢咧就平时应该都唔系咁嘅方法翻嚟，但系佢竟然唔喺屋企翻嚟嘅时候，佢都揾咗一个方法翻工。 系啊， 佢真系好叻啊！ 我而家 唯一方法呢个只能够 系啊，我因为真系好多唔同嘅路面状况咧，又系逼使你嗰个即系应变咧， 就要走出嚟。 系啊，小雨就越嚟越强。我琴日咧，我头先话我琴日去完中大采访完走嘅时候咧，总之辗转咧就车咗啲同事咧就去到太子出事。我应该拒绝佢呢个要求嘅，我应该喺神吉咁远嘅地方掟低佢。因为我入咗太子之后咧，系啦，我仲谂住咁应该有机会走啊。点知因为琴晚太子又系咧，即系遍地开花咧，系啦，就又有呢个暴徒堵路咧，警察执法嘅过程里边咧，成个区域真系全部都封晒。我咧入到去咧，我喺条内街度。左转右转，全部都系咧唔同嘅， 即系好似 荡失路啊！ 所有人咧都系咧一路行咧，前面就有啲 全部都系掘头路咯。 前面啲市民全部就照你 U turn 走啦，你逆线都冇人理你，因为根本冇路走咧。哇！我琴日直情有个心理准备咧，我打翻俾老婆话：老婆呢铺真系可能要喺出边瞓，我都唔知道入到去太子旺角咧，我出唔翻去啊！我好彩，最尾有个位咧， 住人之路 啊，系啦，你真系唯有逐条路撞咧，就撞翻出去花墟嗰条路，就可以上翻去九龙塘啊、太子道嗰边方向咧，扎林喺嗰边走咯。咁然后最后就上到嚟广播道嗰度咧，都见到封咗好多路噶啦。佢再上到广播道咧，佢就留翻条生路俾你，佢已经铺咗路障噶啦，不过咧有条小生路，你就可以屈过对面线咧，就可以入到嚟即系龙翔道走咯。 Okay, 如果唔系咧，我琴日谂住就喺电台瞓觉噶啦， 系 啊，成身臭味啦，就恭喜晒啊，真系。 唔系，咁你可以叫我哋俾啲物资你嘅， 洗头水同埋沐浴露 都可以有呢啲咁嘅服务嘅， 系、啊、 或者你攞落去我屋企，我都可以俾你冲个凉嘅。 我落得去我就唔翻嚟，我眼瞓到真系。 即系唔讲啦。 系啊，喂，咁所以嗱，辛苦晒啦，鱼。咁啊，亦都 今晚都要谂下点样翻去。 系啊，亦都辛苦晒各位嘅即系打工朋友咧，同埋翻学嘅朋友。喂，即系如果 大家心系香港，心系你嘅工作同埋学业嘅， 唔系因为 辛苦晒嘅， 好多岗位可能亦都唔系话你想唔翻就唔翻，因为老细冇话唔俾你翻噶嘛，可能。喂，真系、啊，我哋又呼吁下啲听众咧，会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有几多嘅老细咧？可能係會同你講話，喂，翻唔到唔好翻啦，即係好似嗰陣時呢個山竹咁樣一樣咧，有幾多佢依然叫你翻咧，又使唔使又要你影相證明咧，就塞成點啊？同埋嗰個彈性處理嘅方法係點咯？即係會唔會譬如好似阿宇咁樣，我哋絕對唔會罰佢噶嘛，係咪？雖然佢所謂遲到咗，咁但係如果其他工種嗰啲即係 office 咧，我真係唔知道。嗰啲老細會點咧？會唔會都係怪啊？定係大家已經即係都明白咗啦？咁樣 明白嘅，咁但係問題係就可以嘅話，都可能希望盡量你都翻嚟咯。可能係 啊，可能都係咁咯。 不過我諗係門市嗰啲朋友就可能真係唔使啦，可能要休息一天啊。 甚至乎譬如嗰陣時佢哋話嗰啲便利店咧，區區都唔同噶嘛，因為有啲區份係啦，有啲區份嘅便利店咧，可能佢有啲弹性处理咧，可能我喂，譬如可能呢区重灾区，你唔使翻啦，你都冇路啊咁样。 所以有时咧都睇到，都明白点解雇主咧就有时请人咧都希望你住喺边度啊，即系你住喺边头。系啦，咁佢就 嗰、那 个叫做嗰、那个叫做优先处理。如果你住得近嘅，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啊。 系啊，系啦、啊，好啊，多谢晒阿宇啦，亦都咧即系呼吁我啲听众咧，可以喺网上咧就留言互动咧，等大家了解一下究竟今日 情况点样， 系一个好特别艰难嘅时期咧，你系点样继续可以生活到啦？点样翻工，同埋翻学嗰啲家长有冇密切同你啲仔女互相联络一下咧？究竟佢哋而家嘅状况系搞成点咧？ 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二数。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麻醉多。 翻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老，时间多好。 年少无知啊吓，咁啊我哋会继续咧更新咧最新交通情况 噶。哦，当然啦，系大家留意住系有啲铁路站咧，边啲封闭，边啲仍然可以继续有得行车啦，或者系嗰啲巴士路线啦，大家都要上网去睇下。 系啊，嗱，咁啊讲翻少少，琴日咧即系嗰个采访嘅现况系点样咧？咁其实如果咧我哋顺次序嘅话咧，即系见到有几个画面都好即系好有感触嘅。第一个画面咧就系当差唔多晏昼入到去嘅时候咧，咁我喺崇基嗰条路入去嘅，因为咧我两次都发觉咧嗰条路咧就仲系可以出入到，虽然佢有学生嘅路障，但起码咧即系唔会完全唔俾人行咁样啦。咁我喺嗰条路就慢慢行入去，咁已经见到有个画面好神奇嘅就系咧，你会认到咧有两批嘅学生咧喺个校园度活动。点解叫两批学生咧？ 系咯， 一批嘅学生咧就全部着晒黑衫黑裤。咁你就見到呢度係一批學生啦，另一批學生。 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就咁睇佢裝束都係用學生嚟形容嘅，即係冇其他人。 唔係，你暫時喺校園裏面 okay, 你咁樣形容啦，因為有好多都係嘅，一批就全部黑衫黑褲嘅學生啦。另一批咧就全部便衫，即系便衣啊， 便服 啊，即系唔系便衣警察， 便 服 警察噶啦， 系啦，便服。咁同埋咧，佢哋两批学生拎嘅嘢咧系好唔同嘅。如果系黑衫学生嗰啲咧，全部都系拎嗰啲咩水马啊、咩雪糕筒啊嗰啲杂物啦、啊。另一批着住便服嗰啲，全部拎咩咧？拎旅行箧。系啦，俾你估下啦，即系代表咩学生嚟？两批系 拖箧嗰啲系咪？ 全部着便服系啦。 哦，准备离开校园翻屋企嗰啲学生啊， 系啦， 应该系啦。 咁后来， 因为佢哋有宿舍噶嘛， 系啊，佢哋有宿舍噶嘛， 可能佢哋都担心嘅时候，可能啲家长又叫快翻嚟啦咁样。 唔系，咁原来咧就系一啲就内地生， 哦， 一啲就系所谓本地生。真系咧，呢个纯粹系一个观察咧，就见到个分别咧就系、 是。咁内地生系佢哋都冇车走噶。 佢哋离开咗先啊嘛，系啊，有啲冇车走嘅，但系佢离开咗校园先咯、 哦， 因为都、okay. 你都理解我切身处地咧就系、是。咁呢度毕竟唔系我学校啊嘛，你一出事嘅话，我又唔知发生咩事，咁佢就走咯。咁然后另外一批咧，就真系即系所谓嘅本地生咧，佢哋就真系喺校园里边聚集啦，系啊， 系啦 ，OK， 即系你会见到好容易就咧，一入去就话哇，系啦，有人不停喺度走，有人咧就喺度不停喺度徘徊咁样，真系 拖住你行箧系费事啲咁多嘢摆晒里边，当买货咁样。 系啊，即系我呢个我觉得嗰个好大分别嘅，即系其实呢个就少少 都系 所谓。 为自己自己人同埋系即系其他地方嘅人咧，即系就算你话大家都系中国人咧，区域唔同啊嘛。 哦，区域唔同。 系啊，真系会有一个乜现象啦。咁跟住第二个现象咧，就系、是、见到佢哋就喺校园里边咧，就等阿段崇智校长嚟同佢对话。 系、 嗯。咁然后就嗰、那个校长就去到即系同警察嗰度就要交涉啦，咁样。嗰、那个画面我 即系你都睇到。 有啊有跟、哦、跟住一路行啊嘛，系、哦、啊。咁嗰个画面咧，其实就好，琴日啲人都见住嗰个直播咧，就系、是、校长一路行落去嗰个叫二号桥嘅桥头嗰度，系啦。因为其实中间有个插曲嘅，就系当嗰个校长佢同嗰啲学生咧就话，我哋其实已经同警察咧就取得咗一个共识噶啦，就 系 如果咧你哋肯离开嗰个二号桥咧，咁佢哋就俾中大嘅啊都未去到咁快嘅，就话如果你哋可以离开嗰个二号桥咧，咁佢哋就话会即系承诺就走啦。咁、但系跟住啲学生就要求就话你可唔可以保证释放咗俾人拉咗啲人先，因为晏昼打咗轮噶嘛。咁去到最尾系点咧？校长就话我想去警署度去了解被人拉嘅情况。咁啲学生就话：如果你要离开嘅话咧，你由二号桥嗰度走啊，即系你唔好谂住由四条柱或者其他地方，咁先至会有嗰一幕咧，就系、是、啲人带住佢去二号桥，而且啲人就话啦、校长，如果你走咗咧，佢哋认为啲警察就会进攻入嚟。校长咧开头不停就话唔会噶，佢哋已经取得共识。咁结果咧就有一个好讽刺嘅画面咧，就系、是、当校长带领啲学生真系去到二号桥，谂住由佢去嗰边离开呢个校园嘅时候咧，就发生琴日大家喺新闻直播见到嘅情况，就系、是、警察就会即系、 okay, 就是、有好多警告啦，要求中大嘅校长喺中大校园离开啦，咁、就会发生呢一个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嘅画面。 哦，咁唔系，头先都睇到警方有讲话，因为。 唔係佢點樣離開個校園 啫？唔係啊，即係講緊啊，佢即係咁講啊，離開校園，可能佢即係當下自己講呢嘅。 佢喺校園裏邊，佢要一個中大校長離開中大校園， 係。意思話離開嗰、那個，可能我咪就話咯，可能嗰個當下子阿 Sir 就嗰啲叫做説話，可能有啲論盡嘅認真。咁因為佢話佢後面嗰啲學生一齊跟住佢，佢就係唔想啲學生一齊跟住佢。 唔係，但因為咧， 所以就叫佢離開先。 讀咗交通消息先啦，讀交通消息先。 嗱、特別交通消息观塘线黄埔站至到观塘站可以陆续恢复服务啦吓，旺角站咧仍然关闭嘅，咁大家留意住啦。观塘站观塘线黄埔站至到观塘站可以陆续恢复服务，不过旺角站咧继续关闭嘅吓。 系啊，嗱咁所以即系呢个画面咧，点解会令人觉得好无法解释咧？因为你喺自己嘅校园，仲要系一校之长。佢嚟到呢度，仲要帶領住一班學生，仲要啱啱話談判完，咁然後你就見到好多嗰啲畫面，就係話警察同你講話，而家呢度唔係談判嘅地方，但嗰度係中大校園範圍啦。咁、所以嗱，呢個你自己觀點角度啦，但係點解會令到在場人士即係覺得好莫名其妙咧？就係咁。咁然後佢瞬間開催淚彈啦、校長喺曬度，佢都開咗催淚彈啦。 佢話即係係咯，即係警方嗰邊可能睇到一啲情況，覺得啊，可能受到一啲情況嘅時候，佢就需要開。 啦， 即 系 咁，唔知嘅，其实即系， 咁 大家睇画面都有 睇到 画 面啦，其 实 大家自己睇啦， 自己心里面有啲咩发表啦。 咁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难受咧、就是，就系佢我因为我有影低啊嘛，我睇住佢影嘅时候咧，七点半佢就即系催泪放题啦，咁样。一路打到几时呢？起码去到夜晚十点钟先叫停咗落嚟。咁、已经包埋水炮车嗰啲㗎啦。即係话呢嗰度足足呢係打咗两个半钟头。 係啊。 150分钟。冇停过嘅。 新闻报道都有影住，即係大家镜头画面 係 冇走冇甩㗎嘛。係 啊。咁、然后呢你喺嗰、那个即係战场里面呢，你直情觉得呢係冇办法可以想象一个校园里面是有150分钟连续的催泪弹，然后呢里面那个战场恐怖的地方呢，就是我是不停见到呢他在那个桥头堡那里呢不停有些 first aid 呢抬住一些呢已经是无意识的学生、一路运去后方，你知不知道呢？因为你躲在那个地方望住呢，呢个是好难受的画面嚟嘅、全部冇晒意识啦。嗰啲 first aid 直情咧，似咩咧？似系我哋睇紧六四嗰个天安门纪录片咧，不停就有啲人攞住啲三轮车或者木板车咧，就运啲伤者走过去。即系嗱，我觉得咧，真系嚟到呢一刻，无论你几咁憎佢啲人、你觉得佢哋全部都罪有应得嘅、但系当你见到一个个活生生嘅即系血肉之躯，后生、大学生、年轻人。佢咁樣俾人哋即係抬住離開，有個直情嗌到咧，就係話有冇個 AED 啊 ，AED 啊，即係嗰個心臟起顫器咧、 在場有啲人咧圍觀就都喊出，因為真係好驚，就不停叫佢醒啊醒啊咁樣。 畫面好混亂嘅，一定係 呢個情況，究竟係咪即係大家都好想見到咧？即係我都係嗰句啊，你無論覺得佢幾咁罪大惡極都好咧，係咪需要受到咁樣嘅懲罰咧？即係一個片段一個畫面，亦都係琴晚大家瞓唔著嘅情況。 公机被破坏，路面一带布满杂物。屯门乡市会老巴士站停泊了一架被烧毁的巴士，车身严重被焚毁，头顶是焚毁，只是烧剩车框。城巴派出拖车将巴士拖走。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鸥。上午十点，海鸥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8点，系跌516点，成交金额3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4点，升4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跌个二，建设银行6.2跌毫一，中国飞鹤新上市报7.44，友邦保险77.65跌2.7，盈富基金26.7跌5毫。中国平安91.1跌个三，汇丰控股58.25跌8毫，工商银行5.61跌1毫，中芯国际10.12升4毫，港交所242蚊跌5.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1，英镑10.063，瑞士法郎7.894，澳元5.356，加元5.915，新西兰元5.016，欧元8.6261。每百日元兑港元7.1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跌216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8美元，卖出145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啊！咁而家东铁线咧都系全线暂停啦，东铁线咧就全线暂停。咁观塘线较早前就全线暂停嘅，咁而家有少少改变啊！观塘线黄埔站至到观塘站可以陆续恢复服务，黄埔站至观塘站陆续恢复服务。咁但系蓝田至到调景岭站咧都系暂停啊！蓝田至到调景岭站咧都系暂停。咁跟住落嚟讲嗰啲咧，都系分别咧需要暂停服务噶，包括系旺角站、将军路、宝林坑口、锦上路啦，锦上路至屯门噶，就荃湾西服务仍然系有噶，荃湾西服务系有噶，而家只系荃湾西线咧，就系锦上路至屯门站咧系暂停啦，同埋东涌。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旺角啦、将军路、宝林坑口、东涌。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咧暂停服务，咁另外轻铁嘅路线705、761P 同埋751P 暂停服务，电车咧就只系提供到介乎坚尼地城啦，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之间嘅电车服务。咁另外路面嘅阻塞地方咧，包括喺九龙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弥敦道，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七行道南来回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出，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啦。咁而喺新界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近圆洲仔。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香港中文大学，振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啊， 咁而家多条巴士线都系暂停服务啦，同埋港铁巴士咧都系全线暂停服务噶。咁而渡轮方面咧，就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渡轮服务咧都系暂停。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挤塞，咁不过龙尾就短咗啲啦，排到去高埗新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挤塞，排到去高埗新村。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咧，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有啲车去唔到，因为差唔到南嗰度封晒啊嘛，理工大学。咁而家九龙出口去尖沙咀咧就挤塞，咁塞翻去告士打道嘅东行过海啊，即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咁而喺路面新界啦，林锦公路去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梧桐寨；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车龙喺洪天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光板田村，咁后少少村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九龙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Baby, baby, you must realize.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The way you touch me, fly me to the sky. 不知道你有没有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喺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非常时期嘅节目吓，我哋今日咧又桂番田又曾志豪啦，早早咧头先喺电话度都同我哋讲咗咧个路面太挤塞咧，系啦，佢真系冇办法可以回来啦，咁啊，心与我们同在，咁啊，呼吁大家咧就打嚟或者可以网上留言啦。 欢迎大家网上留言， 网上留言啦， 讲下你而家个状况，用咗几耐时间翻工，又或者你公司嘅情况系点啊？老板俾唔俾你哋打翻去请假等等嘅嘢啦。其实我今朝都系啦，因为交通情况，咁我都打电话翻学校请假，但系都打咗。好耐都冇人听，同埋都跟住就不停都唔通啦，咁样都好繁忙。我相信啲老师，咁啲老师都联络家长，即系话想联络翻同学，话可能学校啲好多嘅活动啊，好多嘅测验啊等等嘢咧，都冇啦，因为琴日都好多同学冇翻学，咁所以都个运作，咁当然啦，学校都系依然开放啦，因为都要俾细蚊仔即系。可能早上未開始情況之前咧，咁咪翻到學校都要俾佢安全。 都好難啊，其實 都俾佢安全地着即係翻到學校都係一件事嚟嘅。 即 係 如果出發嗰啲就要咯。 都一件事嚟嘅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咯，都歡迎大家去網上留言同我哋講下啦。 係啊，另外一個咧，都希望大家補報料咧，就因為譬如我收到咧有屋企附近咧，唔係啊，屋企附近咧有一啲診所啊，佢落咗閘啊，即係話佢今日唔翻工，即係唔開業啦咁樣。咁即係無論咩原因都好啦，係咪因為佢嘅交通真係翻唔到啊？担心安全啦，定系你觉得佢有第二啲谂法都好咧？嗱，呢个紧要噶嘛，因为诊所咧冇开门啦，或者可能有其他铺头冇开门咧，所以又系要麻烦各位，即系如果你都见到你各区咧补报料咧， 边度有开啊？ 即系唔一定净系诊所啦，譬如头先我哋都讲有部分嘅便利店究竟会唔会咧？喂，即系补报料有冇部分嘅商店啊，一啲铺头咧冇开到铺嘅，即系情况系如何嘅？即系啲打工仔究竟今日仲使唔使翻工咧？好多都咁样。 琴日我都即系有都收到啲信息咧，就系话咧，如果屋企有哮喘嘅朋友有咧，因为你知香港嗰好多即系啲市民都会个哮喘情况都有啲喺度噶嘛，咁佢就话希望如果你哋买到个 系 哮喘药，就真系买定摆喺屋企， 系啊会， 因 为 可能唔系开门口之余，同埋可能咧 救人， 唔系啊 系啦，即系你咩原因都好，可能你自己需要嘅， 咪开门口同救人咯，得两样嘢啫嘛。 买唔到即系出去诶冇得开嘅时候，你又用晒啲药咧，就弊家伙噶啦咁样咯。 系啊， 所以希望即系如果特有嘅，大家即系诶药房开嘅，你自己买定一啲诶存货喺度，诶开门口又好，系啊，你话斋帮人都好啦。 系啊，廿五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9%啊，唔知你嘅情况而家安唔安全咧？系咪仲喺路上咧？如果你已经翻到公司嘅话，又或者你喺屋企咧，都同我哋报一报料啊！究竟各区而家咧啲铺头咧开张或者即系休息嘅情况系点嘅咧？ 天空黑得找不到我，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隧道醒了又如何？谁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可出错？谁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又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怀里有石头，拿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我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毫无代价？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接受高低情绪，又进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何比药水，随缘撕退，烦恼都带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琴日咧，活学活用啊！我哋咪应该系前日定琴日，我咪讲咗话卫生署咧出咗个叫催泪烟嘅清洗指引嘅、星期一咧，我琴日翻去嘅时候活学活用啊，因为琴日喺嗰个即系吓两个半钟头嘅放题里边咧，真系染晒气噶啦嘛。咁于是乎咧， 你唔掉晒你啲衫裤鞋袜嘅？ 点翻屋企啊？掉晒，赤裸上身咩？ 喺门口嗰度 唔掉啦，露体狂啊！俾人捉到大件事，真系仲要咁英伟，你知啦，系咪先？ 系 即係個新區啊， 係 啦，咁我都用咗幾個方法嘅。首先第一咧就 攞個膠袋包曬所有衫褲鞋襪。 唔係，我先將個背囊咧就擺喺門口度咧，即刻笠咗兩個垃圾袋，將個上下密封包住，對鞋都攞個膠袋包住，抌得㗎我對鞋，大佬點抌啊？我啲爬山鞋琴日咧行過， 好貴添啊，仲話 唔貴啊，300多蚊啊， 係好精明咁買咗對好靚嘅鞋。 但係琴日佢走過烽火大地啊，嗰啲玻璃渣全部都無傷佢，所以呢個硬膠底是好好的，咁我就包起晒佢先，就唔好俾嗰啲气体即系有机会泄漏出去。喂，以后我讲紧嗰啲咧，就算你系街坊咧，我觉得都适用噶、 嗯， 因为你真系而家行过条街咧，你有机会中晒招噶嘛。咁、你点处理呢？如果你嗰啲咩背囊啊嗰啲咧，嗰啲名牌袋啊，你冇理由抌咗佢噶嘛。咁、你先起码包住佢咧，你带翻屋企咧，你唔好影响到个屋企嘅环境先。咁我就将佢劈埋喺个门口度。咁跟住咧，我全身咧就九秒九咧，即刻冲咗入冲凉房度，除晒成身衫裤之后咧。我就惊我老婆本来话喂摆落洗衣机洗啦，我话唔好啦， 梗系唔好啦， 我话成机出事噶咁样。 你应该先去冲凉房度冲，用冻水。 系啦， 记住唔好淋热水， 同埋浸番碱， 系浸番碱。 我琴日真系活学活用 番碱水，冻嘅番碱水嚟浸咗佢先。 系啦，我就全部剥干净之后咧，我就将佢咧浸咗一个浴盆度咧，就系咁搓番碱咯。哇，我谂搓咗半嚿落去啊，咁啊浸到咧，哇啲黑色水都出晒嚟，污糟邋遢咁样咧，总之 出晒汗又 出晒汗，跟住咧就劲冲凉，劲冲。咁样，然后先出嚟咯。哇！但系咧，真系唔系夸张。我由头先喺门口用个垃圾袋封住自己个背囊，到冲入去，我谂都两分零钟咁上下咧。跟住我老婆已经掩住个鼻，话真系好大阵味。跟住我今朝起身咧，我问工人姐姐，我话有冇好大阵味啊？佢话你个袋嗰边就冇嘅，因为笠住咗。佢话但系我帮你洗嗰啲衫，因为我琴晚太攰啦，我就浸住咗啫，我冇洗噶啦，交俾佢啦。佢话嗰阵味就好劲啊，咁样。 我浸住都仲有好大阵味， 好犀利。佢都话佢洗嘅时候咧就闻到咯，系啊。咁 跟住我真系要加强啲去。 系啊，跟住我同我老婆讲，我话呢几日咧，我谂 唔系 嗰啲 特别情况啫，因为你真系喺嗰个即系追访紧咁， 所以 你 唔系，但系真系要处理噶嘛。我都话，譬如你琴日你喺中环，无论你系有参加快闪，定系你只系行过路过走唔甩噶嘛。咁你真系成身嗰啲 OL 啊，中环嗰啲西装朋友嗰套衫咧，佢中晒噶咯。咁佢翻屋企嘅时候咧，你冇理佢抌一套西装噶嘛。我谂你最低限度咧，真系 要做一啲动作咯，系咪啊？第一时间攞。真系要攞冻，记得啊！嗱，大家唔好就系嗰个概念，热水就可以 用， 系啊，唔好用热水。 千祈唔好， 如果唔系喺困住喺呢个厕所洗手间里面，仲更加多啊！ 系啊，千祈唔好用热水， 冻番碱水 系， 记住冻碱水啦吓。 系啊， 冻 碱水好似 直情 系， 唔该冻碱水。 系啊，真系要用呢个方法先好啲咯。 Okay, 但系问题你琴日系浸咗一晚。 都有 阵 味啊！ 你话用咗好多碱都唔掂当， 系啊。 OK， 咁我想问对鞋，你继续会用啦。 我对鞋我照着翻呢对，我唔敢摆屋企住啦，我都拎走先，系啦，即系我着翻翻工咯。今日呢对鞋，诶，闻到未啊？闻到啦。 啊，多谢你。 而家先要同你讲，装你个弹弓。 多谢你送咗啲味俾我。 系啊，真系我唔知道其他 其他嗰啲，譬如真系无辜遇到呢啲嘅情况咧，咁你啲衫裤鞋袜记得，即系如果你唔记得我哋点讲嘅话咧，你翻去上呢个卫生署嘅网站， 冇错， 咁佢有最新嘅指引就话大家俾你听点样去如何处理，如果你受感染嘅 嗰啲 催 泪烟 嗰啲 咧， 嗰啲情况点样清理屋企？点样清理你嘅衫裤鞋袜？ 仲有一个 点样清理衫裤鞋袜？佢系咪有讲噶？ 唔系头先我讲啲咯， 系咪都系喺卫生署嗰个网站嗰个？ 佢其实佢冇具体到话，譬如件衫啦同袜，佢主要系讲紧话咧。如果琴日卫生署嘅网站咧，佢都系话，如果你家居受到呢个催泪气体嘅，即系叫做污染咗之后咧，点清洁嘅？ 系啊。 咁我谂住入即系以二为一咁用噶咋。既然你对于家居个 咁入咗衫，可能又唔系咁处理噶。 咁佢冇教我哋啊嘛。 O K， 跟住我仲大声讲系。 咁我谂住应该都啱数啦，即系攞碱水。 都系咁样嗬， 系啊嗱，我唔知道如果你有啲更专业嘅意见， 一晚你都仲有大阵味喎。 咁佢清洁几耐都唔一定可以清晒噶嘛？嗱，呢个唔紧要啊， okay, 我哋要集腋成裘啊。可能有好多即系嗰啲叫做神级嘅家务助理咧，可能佢已经了解过。 点样洗嗰阵味啦。 系啦， 系咯。嗱，仲有另一个民间小智慧咧，我又唔知道真唔真嘅。琴日咧喺现场咧就见到有啲即系学生咧，佢哋周围咧派饼干啊。就叫啲人咧，喂，食一嚿啊，食一嚿咁样，咁开头以为佢系叫大家充饥啦，咁样，咁好多人都话唔食啦，唔食啦，即系唔肚饿咁样。点知原来佢话唔系，佢话嗰个民间智慧系咩咧？嗱，即系又系街坊都可以听嘅。佢话咧，喂，唔系噶，佢声称咧，佢话如果你攞啲饼喺个口度嚼下嚼下咧，佢话令到你个味觉咧就填满咗，因为你攞个口攞条脷嚟食饼干啊嘛。佢话当你嘅味觉其中一种嘅。嗰、那个感官咧系有啲嘢即系塞住咗嘅时候咧， 用紧嘅时候啦，系咪？ 佢话咧系会减轻咧你俾催泪烟咧影响你其他嗰啲观嗰啲感觉嘅程度喎，感官嘅程度喎，即系譬如因为大家知道你中咗催泪烟咧，眼又涩啦，喉咙又渴啦，同埋觉得好苦好辛苦咁样嗰啲啦。 即系话 佢话会有一 种转移咗个视线落个口嗰度啊。 佢声称佢话佢仲要周围同人讲话，我有经验噶，我试过好多次。佢话你攞啲饼咧嚼下嚼下喺个口度咧，我唔知。蛋糕得唔得？ 即系我咁 举，我都真系唔知啊，因为佢嘅意思好似话你个口有啲嘢咧，即系嚼下嚼下咧。 香口胶好啲 咧，唔知唔系，但香口胶你可能又唔系即系食落肚或者唔知点填满咧。总之佢话、 okay、 要令到你其中一种嘅感官咧系有呢、這、一个即系 用紧啦， 用紧啦， 用其中一个。 佢话就会减轻你其他感官遭受嗰个刺激嘅一种嘅效果啦。冇、 哦、 人知道，我亦都唔见好多人信佢。咁、 okay、 但系佢又好好心咧，周围同其他人讲咧，嗱，咁我觉得呢个又旁身，因为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嗯，又系街坊行过咧，你唔小心中咗咧、嗯，如果你冇任何装备，如果你有包饼嘅， 即时食 嘅，我唔知佢呢个方法系咪即系起码令到你冇咁辛苦啊？ 嗯、 你觉得有冇逻辑咧？ 我唔想去证实呢件事系咪真咯？ 好难避免， 唔系唔想证实 最惨就 系、 是、系、 哦、 啊！我唔知有冇人咧？嗰啲即系呢个属于边一科咧？化学啊、物理啊、烹饪班咧、啊，定系边一班咧、嗯？有机会可以解一解、就是，就系咪真系可以？ 系 啦，呢个原理啱唔啱嘅咧？因为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最基本啦，即、就、系、是、你令到自己如果喺条街度唔小心，又有即系呢一个执法过程里边咧、嗯，你想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嘅话咧， 系 咪真系可以食够饼顶住咧？ 但系问题系预咗嗰个时候，你仲攞块饼出嚟摆入口，会唔会又？吓，有啲危险咧？ 我唔知啊。 你会连埋嗰啲气体入去噶嘛？ 啊，当然啦，可能应该话咧， 定噶， 唔系应该系你离开咗先。啊，唔系啊，佢好似话食定噶。 即系你食定 食定啲饼咧，佢话等你嗰、那个我个原理似咩咧？我自己谂嘅啫。话饮酒之前食牛油，同埋话食嗰啲即系食物咧打底啊，等你唔会呕出嚟咁样啊。 Okay, 我唔知呢个啱唔啱数咧，咁样真系吓。 嗱，真系唔希望大家可以仲有机会去证实啦。 系啊， 都唔希望唔、 啊、 需要证实啦。 系、這個、啊，纯粹一个即系生活应变。 Okay, okay, 好啦，另一个应变咧，又要读交通消息啦吓。 Okay, 以下车站咧已经关闭噶啦，以下车站已经关闭噶啦，分别系荃湾线嘅长沙湾站、旺角站。观塘线的旺角站、将军澳线的宝林站、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线的东涌站，以上这几个站呢就是已经关闭了，而其他车站呢可能随时关闭，未能预早通知。再重复一次，以下的车站已经关闭，包括有长沙湾站、旺角站、观塘线的旺角站，还有将军澳线的宝林站、坑口站、将军澳站同埋东涌站咧关闭咗噶啦，而另外路线嘅更改啦，东铁线咧全线服务暂停，东铁线全线服务暂停，观塘线观塘站至调景岭站咧服务暂停，观塘线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服务暂停，西铁线荃湾西站至到屯门站服务暂停。以上咧就系各种嘅铁路嘅情况啦。而由于路面情况恶劣，港铁嘅免费接驳巴士咧系未能提供服务噶。重复一次啦，由于路面情况恶劣，港铁嘅免费接驳巴士系未能提供服务噶。港铁各线嘅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晚上十点结束。港铁咧亦都会喺有需要嘅时候咧缩短服务时间噶，请乘客咧预早计划行程啦。所以今日咧铁路咧系多处站咧就有封闭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如果真系要翻工放工啊，要出行嘅朋友咧，多加留意，多加留意。 笑的千千千行，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富，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 特别交通消息。 是啊，荃湾线多个车站有列车被阻碍运作，全线暂停列车服务。荃湾线多个车站由于有列车被阻碍运作，所以全线暂停列车服务。 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痛，想追梦，千里外还见彩虹，还是扑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全线暂停，另外观塘线黄埔站至观塘站可以陆续恢复服务，但旺角站需要继续关闭。另外，将军澳线列车不停宝林坑口和将军澳站，现时列车只行走北角至康城站。西铁线就只能够维持红磡至荃湾西的列车服务，东铁线全线暂停。全港多区有人堵路，交通严重受阻，东铁线全线暂停，大部分巴士路线停驶。政府官员会见传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暴力破坏没出路，不会得逞，特区政府有能力有决心止暴制乱，亦会全力支援警方果断执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有人在高空位置包括由天桥向下掟嘢，无论是否击中车辆，可能产生交通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又说，香港任何地方都受法律规管，没有一处地方是法外之地，包括大学，亦都不希望大学滋长暴力。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今日截至朝早十点，只有大约100条专营巴士线提供服务。昨晚爆发严重冲突的中大二号桥附近，朝早再有黑衣示威者聚集，他们用杂物筑成路障并点火，冒出浓烟。二号桥对开的一段吐露港公路有私家车停在路中心。中大昨晚爆发激烈警民冲突，中大学生会计划入禀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没有搜查令和没有校方批准之下，又或者是警方不按警例情况下进入中大校园。中大学生会同意计划向法院申请禁止警方在没有校方同意之下滥用及使用群众管理武器。高等法院早上进行非公开指示聆讯，将在下午5点再开庭处理。 提出申请的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表示，昨日是警方无理下先进入中大范围发射大量催泪弹，导致多名学生受伤，认为责任在警方，又形容昨日情况严峻，危害校园安全，而校方已经得悉学生会作出有关临时禁制令的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6点，跌458点，成交金额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2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2跌1蚊，建设银行6.23跌8仙，中国飞鹤新上市报7.41，盈富基金26.75跌4.5，友邦保险77.8跌2.5毫半。中国平安91.1跌3，工商银行5.63跌8仙，汇丰控股58.3跌7.5，中心国际10.28升5.6，港交所243元跌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2，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7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79美元，卖出1,4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铁路消息先啦。咁而家咧。觀塘線啦，係需要觀塘線咧，就係至到調景嶺站係暫停服務。咁全線咧就係包括東鐵線嘅全線咧，同埋荃灣線嘅全線咧係需要暫停噶。咁西鐵線咧就係荃灣西站啦，至到屯門站咧服務暫停噶。咁另外咧好多站都需要係暫停噶，包括係旺角站啦、寶林站、坑口站、将军澳站同埋东涌站噶，咁由于路面情况恶劣啦，咁港铁都系咧冇免费嘅接驳巴士咧提供服务噶。咁轻铁方面啊，路线705、761P、751P 咧都系暂停，咁电车咧只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嘅来回线啦，同埋跑马地圈之间嘅电车服务噶。咁路面方面咧都好多地方阻塞噶，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啦，七贤道南来回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咧，同埋介乎达之路同窝打老道。咁而喺新界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啦。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中文大学。镇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咁而家多条巴士线都系暂停服务咯，咁大家留意啦。咁而喺路面方面，喺新界林锦公路去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咧就挤塞；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咁而荃锦公路啦，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挤塞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而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由于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受差唔到南影响啦。咁所以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就系冇车龙噶，咁但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挤塞，龙尾排到高埗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茉莉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是、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 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迪神、诗贝、阿乐、 茉莉。 既寻常事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系啊，太爱香港呢个地方，无论变成点咧，你都会觉得系自己屋企咧。咁啊，特别系一个地方咧，带俾你好多嗰啲集体嘅回忆咧。其实真系一个成长嘅经历 啊。 系啊，即系你越系，譬如话大家好似话当年越讲得多咧，其实就代表你喺呢度嘅投入啊，你喺呢度就即系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咁今日我哋咧，其实拣咗一个咧集体回忆咧，就同阿田早两日讲嗰单新闻都好有关 系。系因为咧，即系嗱，当然啦，我哋系讲紧我们的即系以前嘅 集体回忆啊， 集体回忆嘅，咁呢个都系我哋嘅回忆嚟嘅。咁啊，因为早两日咧就睇到个报道，就系报章文章就系讲紧啦，用咗做咗十四年啊，嗰个万乜乜嘅香烟咧广告嗰个牛仔咧， 万好路啊， 咁咧就做咗十四年啦嘅代言人咧，咁佢咧就喺早阵子咧就离世啦，咁享年都九十岁，咁都讲翻佢嘅故事。原来呢、這个叫做当中嘅代言人咧，咁啊呢个男主角牛仔咧，就佢一支烟都唔吸嘅，咁但系咧就系广告商同埋老板话呢个角色真系非佢莫属，因为佢想当年咧，牛仔咧系好受人敬仰啊，好啊，即系个偶像嚟嘅咁样，所以佢系入型入格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咧就一定揾佢，非揾佢不可。咁啊，跟住咧就讲翻就话咁点解佢系会话有做咗十四年，而家唔做啊？咁就系佢一个仔，佢仔同佢一个对话就话，爸爸如果你想我唔吸烟嘅，咁点解你拍烟仔广告啊？咁系啦，就咁就引发喺跟住佢就话我请辞唔拍啦咁。 系啊， 咁就呢个广告真系因为你。想想十四年啊，点会即系播十四年都系佢呢个广告，同埋呢个男主角嘅，点会大家唔记得呢？ 系啊，冇错。咁啊，所以我哋咧就 我 们的咧就想讲下呢一个咧，即系香烟嘅广 告。 系 啦，记住啦，佢嘅吸烟都系唔好啊。 系啊，香烟广告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即系冇咗噶啦，冇咗噶啦咁样。 系好耐之前冇咗啦，系。 系啊，咁因为咧大家就知道咧，即系希望唔好再喺呢一个宣传上面咧会有。呢、这、一个即系广告出现啦，咁所以咧我哋之前都曾经提过咧，譬如你话有好多由以前嗰啲叫做广告赞助嘅商品啊嗰啲咧，就冇晒嗰啲歌，冇晒嗰啲歌咁样，咁然后咧，甚至乎系由呢、这、一个即系我见到佢话。09年开始咧，就连摊档啦、商店咧展示嘅烟草广告都唔得啦。咁较早之前咧，就亦都系嗰、那个即系电视上面咧，就已经会 冇。03年开始啊，都已经咩噶咯？ 啊，唔系如果广告嗰啲就书面广告嗰啲咧，就话系09年开始嘅。 09年 系啦，咁但系如果电视广告咧，其实就 03年 系啦，就再早啲噶咁样。系啊，总之就话已经冇咗呢啲电视广告啦。好啦。咁但系曾经呢啲香烟广告咧，除咗你话啊对佢哋自己嘅商品有大力推广之外咧，咁其实咧又真系好即系好得意喎！佢里边啊，其实唔系啊，1990年啊先吓， 总之就是、政府就是说不希望再做。 不是啊 ,90 年开始啊已经禁止香烟广告了。 广告是。 是 啊, 是啊电视那里啊 是, 是啊因为已经是很久都没了。 因为很多年啊我就 没错 ,90 年开始其实他说原来已经是即、就是全面禁止播放这个香烟广告了这样、是啊。好啦那究竟你说呢曾经的这一种的香烟广告呢 有 啲 咩回忆呢 有啲咩回忆呢咁头先我就揀咗个呢反而我哋揀一个冷门啲嘅。唔系话呢即系你哋平时一諗呢就话梗系讲緊个咩慢好路啦嗰、那个牛仔啦同埋嗱嗰个广告固然好经典啦但呢我想先我哋呢爬冷。有另一款广告呢就是叫做总是会是咁督你嗰个啊即是有一个香烟是曾经。 这个真是比较冷门啊你就算讲完之后呢我都唔记得乜系有个有呢个品牌。跟住呢就啊唔系会睇埋嗰个广告见返嗰个品牌嗰个广告呢系喎真系有。 我甚至乎呢因为我都冇研究过呢、我唔知佢而家仲存唔存在嗰呢个牌子。有冇㗎应该冇啦嘛。系啦即系你知边个牌子啦即系总系要督你嗰个牌子啦。咁呢佢嗰阵时呢就我头先睇返嗰条片呢就80年代嘅。佢有一个广告呢系好长㗎喎有成。都两三分钟啦， 都是长的但以前是可以咁样播晒嘅咩？定 以前的广告时段，我谂又同我哋嘅规矩有啲唔同噶，好得意。佢 full version， 但以前冇网上版噶嘛。 都系。 以前你唔记得，你唔记得烟仔广告好长噶。 系啊系啊 系啊。以前我 因为有万马奔腾， 万马奔腾嗰个系啊，嗱嗰个可能又系佢哋广播条例咧，我谂应该后来又有啲唔同嘅啦。我而家讲出嚟咧，唔知我哋嗰啲资深听众咧有冇呢个印象啦？佢咧成个画面咧冇对白嘅，除咗最尾嗰个 VO 咧讲一句啊呢、這个总系督你嗰个咩地方咧就咩就系呢个咩香港人嘅口味，除咗一句之外咧，佢分几两分钟咧冇对白嘅，咁但系有啲咩咧有好轻松嘅背景音乐，然后咧就有一连串咧唔同嘅人嗱。同慢好路最大分别呢佢 sell 一个有型嘅牛仔、又或者以前就搵群星。头先讲嗰个广告呢全部系啲街坊市民不过系嗰啲大所谓 Califair 嚟㗎全部都熟口熟面嘅啲演员。 三分即系两分零钟呢真系好似微电影咁样。 係啊其实嗰个微电影咪有囉。 睇咁耐嘅佢系做咩㗎 好啦佢有几个角色嘅。有一个喺条街度无端端俾一对情侣喺佢身边度嗌交打交嘅一个阿叔，一个上班族阿叔，好无辜地咧有对情侣嗌交咧就围住佢兜围氹氹转氹氹转。另一个咧就 好有画面啊，其实 另一个咧就系一个西装友，佢不停想入 lift， 但系咧揿嚟揿去，一系就嘅 lift 唔落，一系咧就俾人哋入晒。 系啦，跟住咧一系有人搬嘢出嚟咧，佢又入唔到， 入唔到， 系完全系 miss 咗搭唔到 lift 嘅。 系啦，一系咧就佢最尾入到嘅 lift 嘅时候咧，出嚟就写住原来维修暂停。咁又仲有。 好老夫子， 好老夫子 嘅，好老夫子桥段。 另一个角色咧，就系一个好多人咧喺度拎住大哥大手提电话。你见到个一张食饭台咧，哇，个西装友咧拎住手提电话，就有句喂喂喂。 嗰时嗰啲水壶电话好贵一个身份象征嚟噶。 咁然后边个听到电话咧？ 系啦， 个个都以为啲西装友嘅，点知画面一转咧，就系有个卖鱼喺嗰个鱼档度啊，嗰个着住黑色围裙，跟住咧就喂。喂，揾到啊！ 咁 样，即系你谂下嗰个喜剧效果就系话，喂，你以为你哋先有钱嘛？其实系嗰个和港冚珍珠，系啦，鱼佬都有嘅。咁跟仲有个画面咧，就系 排 队， 系啦， 成班人排队买楼， 系啦，排队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咧，可能有一个 有个男子 uncle 啦， 好似 小朋友咁样嘅， 好似恶恶地嘅， 系啦， 最紧要咩咧？佢行到队头， 系啦。 跟住拎起一个咩啊？ 唔系，仲有一个画面就系、是、有个售楼嘅经理， 咪就卖紧楼咯 ，sales 啦，有市民排队啦，嗰、那个画面系有啲咁嘅人嘅。 然后佢就行队队头啊， 系啦， 跟住 插队咧， 系啦，跟住仲要做啲咩啊？佢伸只手出嚟， 系啦， 攞对白手套， 系啦， 然后咧即刻影住咧所有排紧队嘅嗰啲市民咧就 退后一步， 好 惊 啊！然后佢只手攞住啲咩啊？ 系啦。 攞咗个垃圾扫把出嚟， 系即系攞咗个垃圾铲出嚟。 原来佢系一个清洁工人咧，佢要扫地嘅。呢个你记唔记得系讲紧咩现实啊？ 系唔系讲紧白手党 嗰时 啊？系啊， 嗰个年代咧，真系 有印象，但系我记得啊，白手套即系白手党 喎。系啊，嗰个年代因为买楼蓬勃之后咧，就越嚟越多咧。我印你大过我噶， 咁你了解 嗰啲事情多啲啊嘛，系咪？ 我嗰阵细个， 我 都系啊，我都记得咧，就曾经话有啲人打尖，霸位，因为佢哋卖流花嗰啲咁样噶嘛，佢就话咧戴住白手袜，成班人咧就系抢晒啲位啦，咁然后后来引申到就饮管党咯。记唔记得啊？ 饮管党 咧就系佢哋咬住支饮管咧就做记型，都系走去打尖排队嘅。 一个 signal 嚟嘅。 系啦，嗱，我不过我嘅记忆咧就嗰阵时我仲细，我就记得咁样啫。如果有啲资深听众咧，你会再详细啲咧，你欢迎留言补充嘅。你谂下佢嗰个香烟广告，佢捕捉埋呢一个社会嘅现况。 系，佢真系好民生噶。 其实真系好民生噶，你撇除佢系卖紧啲即系令到你身体唔好嘅产品之余咧。 唔系。其实一路都冇见到人食烟， 冇错，系啊，一路都冇噶。 奇怪呢个点就系一路睇，哦，咦，即系睇得几得意，因为佢几搞笑嘅，就好似 搞笑 噶。你唔知睇虾仔爹哋嗰啲 系啊，咁跟住嗱，佢一路仲有一幕咧，就系搭地铁，然后又睇翻嗰阵时嘅地铁咧，逼人到咧，佢就见到隔篱有个靓女， 系 啦，跟住嗰个男人就哇，好开心 嗰啲咁嘅 friend 啦， 即系衰咸湿啦，咁然后下一个画面咧就 系 咧，突然间坐车， 唔系，隔篱嗰个女士咧好靓，好性感嘅， 系啊系啊， 咁跟住就秒佢。 系啦系啦，咁点知咧？突然间挫车，嗰个女士咧就因为嗰啲重心一失咧，就哦，成个挨咗落去度，哇！嗰个麻甩仔个样咧，直情系爽到咧，唔关我事啊，你自己挨埋你啊！ 系啦， 咁一连串呢啲好多，全部都系小市民嘅生活， 一节咁样，但系串连嘅。 系啦，串连完之后咧，咁佢最尾卖佢个广告咯。佢个广告咧，其实就只系噏咗个牌子，跟住咧就食一句口号，就话香港人嘅口味。咁其实佢就好似因为喺广告里面呢一种就係已经系叫做 image building 啊，佢係想用形象呢感性化。 即係话香港人喺唔同嘅各阶层你嘅身份佢都会吸佢嗰隻嗰隻。 佢当然第一佢想啦，同埋第二佢好似想话俾你听呢，我哋呢支烟嘅味道呢其实就唔係真係讲緊话尼古丁嗰陣味啦，佢讲嘅话咪就係香港人嘅味囉。你哋每一日发生嘅嘢呢，即係当年佢哋已经好識玩呢啲叫做感性嘅行销，即係佢唔会硬销噶嘛，系啦，林姐，你有冇记得呢个广告啊？ 呢个真系冇啊！ 我好有印象啊！我头先翻睇一次咧，翻晒嚟啲画面真系。 我就系最记得嗰只万马奔腾噶咋。 系啊系啊。 咁跟住我就上网睇到其他咧，咁啊有啲唔同品牌啦，咁嗰啲可能真系纯粹喺外国即系嗰啲叫做享受大自然啊，好靓啊！你唔知道以为买紧嗰啲咩妹嘅啤酒咁样， 即 系好风花雪月啊，或者好靓嘅画面，两个人都好浪漫，去个大草原。跟住去海滩咁样，因为佢嗰个品牌嗰、那个嗰、那个香烟咧系白色底绿色字咁样，就比较清纯嘅，咁啊懒系清纯嘅嗰个牌子。 一定啦， 系啦，嗰个牌子比较叫做冇咁浓烈嘅味道，即系烟味嗰啲咧，咁所以佢就有呢个咁嘅画面出现咯。 系啊，嗱，跟住我而家见到有一个画面咧，呢个我真系冇印象。 系， 我话俾你听，一路睇咧，你几乎以为睇紧夺宝奇兵。呢个1982年嘅广告，嗰个牌子咧系大家都熟悉嘅，即系沙漠之舟。 沙 漠之舟嗰个啊，系啦，四只脚乜加科嗰个，系啦。我一路睇佢咧头嗰十几秒咧，佢好短嘅咋，但系全部都系咧，你以为睇紧夺宝奇兵，因为佢揸住架吉普车，有个外籍人士揸住架吉普车，咁然后咧行过一条桥咧，就发现条桥咧烂咗，佢就好危险地咧就自己攞条木条咧就拦住咗佢，跟住就叫渡过险境。咁然后咧佢就喺一个即系荒郊野岭度咧，好似即系冒险成功啦，佢就硬 sell 咧就掹咗佢个支烟出嚟，然后就点火。跟住就好似话啊，如你险境就渡过安全咁样咧，咁就纯粹系咁样咯。但系又系无厘头嘅， 真系你见唔到画面任何一个人喺度。 唔系有嘅，我头先嗰个就有嘅。佢、最因为最尾嗰、那个嗰、那个扮夺宝奇兵嗰个人咧，佢就过完嗰条烂路，佢就停低架车咧，就觉得啊，我终于。渡过咗难关，佢就掹支烟出嚟食嘅。佢又唔会咁益你啦。嗰阵时佢要赚钱噶嘛。但系你谂下，佢嗰阵时嗰个抌本咧，即系虽然可能呢个外国佢国际牌子咧，但系越野啊、郊外探险啊，全部都系 sell 呢啲 咁样系 嘛？系啊，咁你讲到你万马奔腾嗰个更加不在话下啦。 嗰、个真系超劲抌本啦，都话佢哋真系一心打造就系想点样入到民心啊嘛。 系啊， 即系讲紧因为佢美国牌子系咪 啊？ 应该 系系啊，外国牌子系啊。 咁所以就佢咁着紧啦。咁另外我头先我所讲嗰、那个咩龙咧两个字嘅嗰个香烟咧，佢系因为 sell 紧嗰个清纯。 那個畫面全部都是真的很靚，你真的夢寐以求，哇去到那個咁靚畫面，跟住就很浪漫，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仔穿住條白色裙咁樣一起去拍住拖，跟住很開心地，跟住就無端端拿住一包嘢出嚟，即係拿住包煙出嚟咧，就去吸，就係 sell 佢嗰個清純， 係啊， 叫做淡口味咁樣， 係啊，跟住我見到呢個咧係一個旅遊特輯嚟噶，佢係咧呢一個即係良師益友啊！嗰個牌子咧， 記 唔 記 得 啊？ 嗰個啦，佢咧，我見到1986年咧，佢有一個咧旅遊篇咧，就去咗邊度咧？去咗意大利嘅佛羅倫斯。咁咧，佢呢個真係硬 sell 冇面比啊！佢由第一個畫面咧，就係影住一對外籍嘅人士，就去到意大利嘅佛羅倫斯嗰度咧，就坐佢哋嗰啲人力車啊，去比薩斜塔啊，去羅馬鬥獸場定唔知咩咧？每一個畫面。佢都喺度食煙，一男一女去到邊食到邊，包括佢去到比薩斜塔嗰度咧，佢要兩隻手托住嗰個塔，咪又影啲相咧，佢都要咬住支煙嚟托咯， 咁有型啊嘛！ 係啊，即係但係嗰啲，我覺得就太過 hard sell 啦。 啊， 佢擺明就周圍擔住支煙咧，咁你求其拍都得啦，咁樣即係。但係嗰陣時就會有呢一種叫世界風光片，就喺呢啲香煙廣告度出現咗咁樣咯。 你咪話我另一個睇嗰個咧，而家睇緊呢個咧叫做咩法啦，咩事法啦， 系 啊，千事法咁样啦， 系 咁讲紧，因为可能佢 sell 紧佢特纯啦， 系 全片，哇，佢真系不畏，攞晒个雪山景，攞晒滑雪啊，即系话俾你听，哇，我知就几咁 哦，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呢个有印象， 系啊，蓝色白色嘅画面，因为配合翻佢个 好似系咪成 个 喺度滑雪咁样， 全部喺度滑雪。喺度飞来飞去，咁就系讲紧佢嗰个纯度系点样特纯啊嘛，因为 系啊有啊， 其实都抌本嘅，你咪话佢系拍雪白即系白雪雪景啊，飞奔啊咁样，即系喺嗰个雪地咁啊滑嚟滑去，跟住哦女朋友见到佢啦，我哋嚟吸口。即系咁啊，佢吸口烟啦，咁样去 sell 紧佢嘅广告嘛。 哦，喂，我呢度有一个咧，呢个我又有印象，又系嗰个咧，即系头先讲嗰个，总系会督你嗰、那个嗰、那个咧。 做咩啊？又有另一个。 佢有世界杯嘅 crossover。踢緊足球嘅世界杯， 咁犀利 係啊！因為90年啊嘛，咁嗰陣時咧就係、 即最後一擊啦，係嘛？ 應該都最後一擊啦。 因為你話90年 唔係啊係啊，嗰陣時咧佢就又係用佢一貫頭先個作風咧，就係、是、一串小市民嘅片段咧就互動，但係咧佢就將佢全部同咧足球撚上關係嘅。譬如咩咧，有一幕好經典嘅，就講出嚟你有印象嘅結婚，個新娘就拋花球，咁咧就有個阿姐咧就影住個造型係嗰啲四眼阿姐咧，即係嗰啲上咗年紀嗰啲咧，我要爭取最後機會，佢點樣接個花球啊？世界杯啊嘛， 咁你即系接咗个波啊？ 系啊，接个花球啊嘛，佢用咩方法嚟接呢个花球咧？世界杯，佢就成个龙门飞扑咁样咧，扑咗上个右上角，跟住咧就两只手接住个波，接住个花球咁样咯。咁然后有第二啲画面咧，就譬如有啲人喺条街度咧，就懒系左闪右避咧，就揈开一个垃圾罐，就扮。做假腳咁樣咯，其實你諗翻而家 咁做咩啊？跟住最尾又係一句 一樣咯，係啊，香港人口味類似嗰啲咧。佢、 okay. 呢個唔係有咩全程投入世界盃精神，咁就話啊，我哋呢個香煙陪你咁樣做。呢、 okay. 個其實似咩啊？似而家咧玩七人欖球。咁咪每年七攬咧，咁而家就係某一間航空公司贊助噶嘛。佢哋、都係將七攬咧就融入咗邊一度，譬如話啲空姐咧就一齊落場踢波 啊。 又或者嗰陣時世界盃都試過喺機場度咧，又係話一個汽水罐都玩你好多日嘅，即係話全民參與咁樣咧。其實人哋90年已經做緊呢啲嘢噶啦。 咁 係啊，一模一樣啊。 係希望全民參與，就係個個都有得去接觸下嘛，叫做。係 啊。 所以大概係將嗰樣嘢套咗去現實生活裡面喎。 係啊，即係所以你一路睇呢啲廣告咧，咁當然唔係話，不如你睇翻嚟吸煙啦，絕對唔係，因為有啲牌子都冇咗啦，可能係。 唔知道。 有某啲牌子可能冇咗，但 係個就話廣告裡面都帶翻點當年嘅味道。 好多係啊，你會見到好多當年嘅市貌啦。頭先我哋講個白手套啊嗰啲咧，同埋嗰陣時究竟興啲咩咧，就直接用啲外籍人士抽圍喺嗰啲即係旅遊勝地咧。總之營造到你，哇！我如果食呢支煙咧，我個人就好似去咗外國咁樣啦，真係 重本咗好多。我只係話， 當年 係㗎，相對地而家嗰啲廣告係咪咧？ 邊個重本咗好多？ 即 係 話以前嘅廣告啊，即係拍電影咁樣啊， 冇得講啊！ 而家嗰啲就 唔同咗㗎啦，係啦，咁梗係好事啦，仲要撳咗呢個香煙廣告啦， 當然 係，係啊，咁啊，如果你都有啲記憶嘅話咧，都歡迎你可以即係喺面書度留言啦。有冇邊一個曾經你睇過嘅香煙廣告，你會覺得好有趣，好有當日嘅社會面貌咧？咁樣 有冇因為啲廣告而令到你真係，哎呀？行咗呢条吸烟路咧。 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You are the only one。Here we go。 南宫我寄情共爱，恨这烟花这样，只可笑假的恋爱你会更欣赏。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你有我这个朋友。 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较凉。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97点，跌468点，总成交43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1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9,690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2，跌1蚊。建设银行6.2毫2，跌9仙。中国飞鹤系报7.42。友邦保險77.55，跌2.8；盈富基金26.75，跌4.5；中國平安91.05，跌1.35；匯豐控股58.25，跌8毫；工商銀行5.64，跌7仙；中芯國際10.34，升6.2；港交所243.2，跌4.2。 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 7.831， 英磅 10.061， 瑞士法郎 7.896， 澳元 5.356， 加元 5.913， 新西蘭元 5.007， 歐元 8.6246， 每百日元對港元 7.183，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9.675。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323 點，跌196點。港金现价报13,62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39美元，卖出1,458.7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我头跟住讲落嚟嘅港铁消息咧，以下车站咧系服务暂停噶，以下嘅车站服务暂停啦，包括系东铁线嘅全线啦。东铁线咧就全线，观塘线就系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服务暂停，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服务暂停啦。咁而西铁线咧就系荃湾西站至到屯门站服务暂停噶，荃湾西站至屯门站嘅服务暂停噶。咁而港铁咧，我跟住落嚟讲咧，就以下嘅车站咧关闭嘅，关闭嘅站咧就系有观塘线咧就系有旺角站啦。将军澳线的宝林站、坑口站和将军澳站，东涌线的东涌站，刚才讲的那些就是关闭的车站，而轻铁路线 705,761P 和 751P 就暂停服务，而电车只是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和跑马地圈之间的电车服务。而路面方面，阻塞的地方在九龙就有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和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和联合道交界，七行道南来回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咁喺新界咧，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中文大学对出，镇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青山公路元朗段介乎凤翔路同埋妈庙路噶。咁另外多条巴士线而家都系暂停服务啦，同埋港铁嘅巴士都系全线暂停服务。咁渡轮咧就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渡轮服务咧暂停噶。路面方面，咁啊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福亨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丹桂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格里拉酒店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都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去尖沙咀咧，由于理工嗰度封咗嘛，咁而家九龙出口去唔到啦，咁所以影响到红隧嘅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噶。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八乡路。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Mini， 你会中意喺你嘅纹身作品之中用到花？咁你会用咩花嚟形容阿一呢？ 太阳花。佢俾我觉得比较活泼啲、开朗啲嘅。 Hello， 我系 Mini， 系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只眼咁红嘅，冇事啊嘛？ 冇嘢嘅，戴咗大眼仔隐形眼镜啫，靓啊嘛？ 喺边度买噶？ 上网买嘅咯。 咁点得㗎？配隐形眼镜应该搵专业视光师或者眼科医生，仲要跟足步骤去佩戴同清洗，唔係就会伤害对眼㗎啦。 咁严重嘅咩？ 梗係啦，而且有色镜嘅透氧度较低，引起角膜缺氧嘅风险更高㗎。 咁啊，我都係除咗佢先啦。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手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交翻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12咁上下啦吓，咁今日咧交通消息一定系会比较长啲噶啦，咁亦都大家会了解到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道路啊，同埋嗰啲铁路线嘅服务咧系受到阻碍嘅，咁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嗱，报报天气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7%嘅，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天气比较干燥啦，吹和缓东风啦，转吹清劲北风嘅，但系应该就好多风咧就吹到咧系咪头先？应该宣布咗有啲活动，今晚都冇咗噶啦，已经系咪？ 睇到新闻，唔系睇到朋友传嚟啦，话因为今日咧就 咁唔好啦，朋友传嚟就唔好讲住啦。呢啲等佢官方自己宣布啦，你知影响好大噶嘛？ 都系啊，大家要留意住啦， 大家自己留意啦。 都要即系唔系？当然啦，要喺官方报道同埋新闻出啦。咁就今晚都有啲赛事噶嘛，咁样，但系咧仲继唔继续到咧？ 系啊， 大家留意住啦，各位打 迷 系啦。 嗱，你讲， 系啊，我就嗱，我哋去旅行 ，OK， 我哋去旅行，大家都会即系预先系 book 酒店啦，大家都会预先咧 book 呢个叫做酒店啊，同埋呢个餐厅啊、飞机票啊等等等等嘅嘢嘅，咁咧。从来 book 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因为准备啦，系咪？咁啊，希望可以嚟到食啦，咁嚟到住啊，嚟到坐啊，咁。咁嗱，譬如酒店、机票，咁你 book 咗自己 no show 咧，就冇问题嘅，因为你自己嗰个叫做承担翻， 你自己承担 book 咗个钱 啦，系啊，承担翻嗰个自己 book 嗰个钱啊，或者等等嘅嘢啦。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去，尤其是去日本啊吓，而家呢个都系讲日本嘅，去订佢哋嘅居酒屋。里面一啲叫做食嘢嘅时候，或者你都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话譬如去民宿嘅时候咧，啲人嗰个叫户主都会问你哋翻唔翻嚟食饭嘅，其实要包咗个喎，咁样如果你唔翻嚟食饭，早啲出 seven 你要准备噶嘛，咁成日都系闹出啲新闻就系话，哇啲人。 冇手尾，冇尾飞陀， 系啦，即系讲你啦吓，咁样即系话 我冇噶， 你冇系你净 系 食， 我冇 book 民宿啊， 你净系唔见人影都冇埋啊嘛，酒店都唔会住埋啊嘛，咁佢就话咧，即系由于呢啲情况太过严重，咁咧其实咧损失嗰个只系可能会话啊嗰个叫做。户主就系话，啲人真系好离晒谱嘅，冇嚟搭讪嘅，但系佢好无奈咧，好似硬食咁样。 嗯， 你估而家佢使唔使硬食啊？ 佢即系你话嗰、那个 店主 要，因为如果我 set 好晒啲嘢，你又唔嚟，我要自己硬食，要噶可能系。 即系呢个系佢嘅风险啊嘛。 我估可能佢要硬啃添啊，即系唔系系咯？会唔会啊？ 我就系话咯，即系 因为你而家讲紧系话佢安排好晒嗰啲， 系啊系啊，膳食啊嘛，因为你 book 咗位啦嘛，咁我梗系预嘢食噶嘛。 唔系佢可以追讨佢嘅，不过由于呢啲旅客嘅关系，我谂你都好难越洋揾得佢到啦。咁然后可能佢就要自己硬啃啦，系咪咁咧？ 嗱，即系咁样嘅，过往咧可能都会系嘅，咁但系而家咧佢话。終於咧，太多呢啲事情發生啦。嗱，唔係淨係講緊某區嘅旅客嘅嚇。而家呢個日本咧，佢就東京咧呢個叫警視廳。前日咧，佢就公布咗佢拉咗個人。係啦，咁啊，即係將佢因為佢犯啲咩法咧咁。咁佢就話呢個人咧，佢話咧利用好多次嘅假名咧，向嗰間居酒屋訂位啊。 哦，慣匪嚟 嘅。係訂位，但係每次嗱，佢用唔同嘅名訂，又用唔同嘅電話。咁跟住咧。就每一次咧訂完之後咧，佢都甩底，佢都唔嚟。有一次咧，鄭索性咧一訂咧訂咗17人，佢話訂咗兩日嘅晚餐，跟住總共17人。喂，你諗下17人個份量都唔少㗎。 好多㗎， 喂，你真係唔嚟，但係你又冇嚟俾錢嘅時候咧，喂，人哋血本 回歸 㗎，回歸㗎喎。除非因為佢哋訂咗位， 佢又唔會收訂金先。 系啦，佢 香港，我咪话连蒲飞都要屈你俾咗几嚿水先噶嘛。 咁真系，如果你多人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个保障嚟，对于佢嚟讲，啱唔啱先？咁但系问题嗰啲日本人咧，佢系譬如你订咗之后咧，佢就真系全部打咩你，其他嗰啲 booking 佢就唔接噶啦嘛。同埋可能佢喺网上面已经话，可能讲到明，我哋只接受预订。如果你 walk in 入嚟咧，就预唔使啦。咁可能嗰间铺头从来都唔俾接受 walk in 嘅时候，哇！你嗰晚甩佢底，你又冇俾钱，佢冇生意做噶咯。於是乎佢报警，咁就真系报警咧，因为佢话咧真系试过俾佢话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嚟嘅，咁结果调查之后咧系发现原来都系嗰个人，咁结果咧咁就即系俾佢拉咗，佢话咧因为佢每一次咧个晚餐嗰个份量嗰个价钱咧系成900几蚊一位噶， 哇， 系啊，所以都 好和食喎，呢个真系 都好 超和味， 系噶900几蚊一位，你谂佢订咗两晚，即系嗰次就系两晚有十几人，咁嗰度都唔少钱啊，咁所以咧咁佢就话啦，咁发现。点解佢咁样嘅咧？咁跟住咧，佢话原来发现就系同用假名啦、联络电话啦，咁跟住咧就系咁不停咁 我知啦，佢一定系对家嚟嘅。 哦，就等 佢第二间民宿，即系或者第二间铺头，跟住就炒你当摊，搞你血本无归，佢就继续长做生意。即系如果唔系，边人咁得闲咧？除咗佢本身有嗰啲癖好之外，系咪先？嗱，我呢、這个 嗱唔知呢、這个佢又冇讲话佢个背景系啲乜嘢，总之 捉唔捉到佢而家 ？OK， 对唔住，佢系无业游民嚟嘅。 啊，无业游民嚟 系啦，就系话唔捉到啊，而家 捉到 啊，捉到啦，就系话唔知点解佢成日咁不停喺度玩呢样嘢啊。咁但系你知可能日本 好大啊嘛， 真系佢话佢因为唔系净系一次啊，佢好多次，佢话搞到嗰间铺头都嗌晒救命啊！佢话佢总共咧，佢几次嚟咧，佢话五间分店，佢仲有分店噶嘛？呢间铺头损失咗成几万蚊。咁佢话佢又觉得唔掂当，佢话咁点算咧？ 系咪追讨？ 哦，咁当然要向佢追讨啦，当然要向佢追讨啦。佢话咧，原来咧喺呢个叫做订咗嘢食嗰啲铺头，尤其是即系佢话居酒屋嗰啲咁地方咧。订咗嘢食，人哋预咗你去食嘅时候咧，跟住你唔去捞 show 咧，佢话咧每一年啊，造成佢哋喺日本人里面嘅损失，你知唔知有几亿啊？ 哇，讲咗几多亿啊？ 几多亿啊？ 咁如果你一间铺头都可以有几万蚊生意唔见咗嘅，咁你 一年、啊，你谂下， 我买五亿啦， 放胆啲。 五亿 yen 定钱先？ 港 币啊， 港纸， 五亿港纸都要放胆啲啊！咁啊，十五亿啦，再放胆啲啊！ 买个地皮都唔止啦， 唔系嘛？喂， 真系啊！呢、這个 食嘢啫，居酒屋食嘢啫，有冇几啊亿啊？你有冇睇清楚啊？ 佢系真系咁讲噶，亿啊！ 边、 啊、 有生意做到咁劲？ 唔系啊，佢讲全年咁多间，全个日本 讲紧。你而家讲嘅系超过十几廿亿、哦， 系啊，佢呢度讲紧2000亿日元，143亿港纸， 哇， 系啊， 咁好生意嘅真系， 咁真系几犀利，你谂下， 冇咗百几亿， 咁所以佢就话， 唔系日本经济差啦嘛。唔系咁劲啊，百几亿生意啊， 系、啊，咁你谂下头先，我都系讲紧嗰句啦，佢订 一年啊， 一年。损失 全国一年居酒屋咁和味噶， 损失咗，因为啲人 no show 啊订咗啊。 咁如果佢损失嘅意思系咪即系话佢本来应该赚到而家冇咗啊嘛？ 系。 咁即系佢嘅营业额有百几亿咁犀利啊！原来哇，真系唔好睇小居酒屋。 咁你谂下，佢哋订一位都900几蚊啊，即系所以可能系嗰啲先至咁受欢迎啊，成千蚊位，你谂下。 系。 所以都佢话终于即系拉咗呢个人啊，佢真系太离谱啊！因为每次除咗你嗰个经济损失之外，我啲食物，喂，你真系人哋要預備噶嘛？人哋即係可能下下都依啲咁貴嘅，可能叫私房菜嘅嘢咧，咁可能佢都係即係新鮮食材啊，好貴啊咁樣。咁你就真係好離譜喎、啊！所以希望咧我覺得佢應該有啲措施去應變呢件事咯。 唔係我就係覺得係我以為係咪可以當係咧？你已經同我訂咗呢個口頭協議啊嘛。即系你嚟食嘢啊嘛，咁而家你嚟唔到咧，咁其实系咪可以直接当系你违约咧？ 嗱， 即系咪可以咁样咧？如果唔系真唔掂。 你冇签约噶喎，你谂下佢头先话订咗27000个咧，900几蚊个咧，都15000蚊啊，生意一晚。 系啊，我真系觉得如果有得追究嘅话咧，就系、是、不过你用假名啊难拉啲。 系啊， 如果你 假名假电话啊， 其实咧最后咧一定系害人害己嘅，因为咧总有佢哋啲即系集团咧。而家可能就會即係 改例咯， 越嚟越嚴格要求咯。譬如你， 所以你聽到 有啲咧，我你放假时候，我早早都有讲到单新闻话，唔招呼日本人啦，不过可能系佢嘅即系本地吓日本人都 有之前都有见过，有见过， 因为佢态度差啫。但系问题系而家讲紧系你订咗位而唔嚟嘅时候，佢话个损失数字太严重。不过我觉得佢应该唔好再做呢件事。 不过咧，即系你讲开啲居酒屋咧，咁我啱啱喺日本大阪就玩咗一两日嘅时候咧，我就见识到佢个居酒屋咧，其中一个即系特点咧，喺香港都唔会有嘅，就系咧夜晚上到嘅时候咧，佢会俾你拣嗰个 menu 咧，即系譬如你话你系就咁嗌嘢食啊，定系你想嗌一个咧饮品放题。 哦， 即系我哋系阴公啦，而家香港就催泪弹放题啦，嗰度有啲真系好嘅放题，即系饮嘢放题。 哦，有噶，佢哋一向都有 嘅。系啊，因为香港你好少入到呢啲嘢度咧，佢话饮啦，譬如你自助餐都唔包啦。 咩啊？而家打边炉都有啦。 你去到打边炉，但系而家佢讲饮酒食串烧嗰啲地方咧，呢个我觉得真系好大特色喎。咁 如果佢如果吓因为食串烧居酒嗰啲串烧饮酒食串烧放题咧，可能抵啲。 好抵噶， 因为佢串烧实太贵啦。 系啊，咁咧，总之，我去咗两间，一间烧肉屋，一间就去居酒屋咧，佢都系俾你有个 set 度咧，就系拣放题。咁咧，佢仲要个放题型到咧， 佢系分酒嘅放题同埋分饮品嘅放题。 冇嘅，佢其实佢就话咧，即系all you can drink， 乜、都得。咁我哋有啲人就嗌乌龙茶啦，神情小榄鸭，有啲人嗌啤酒啦。咁我去到嗰间居酒屋度咧，我见到佢咧，直情有一个放题咧，佢嗰个形式系点咧？你唔系嗌佢过嚟斟酒俾你？ 饮我唔想听。 唔好理佢啦，有啲就系你嗌佢过嚟，不停加酒啦。佢嗰个位型到咧，就系一张木台， 有桶嘢俾你斟。 佢唔系有桶嘢，佢系咧有个水龙头。 水龙头系咩嚟噶？ 个水龙头写住咧烧灼，佢其中一种嗰啲唔知烧酒嗰啲咧，即系话佢话咧，如果你嗌咗呢一个任饮嘅套餐咧， 嗰个水龙头 你就自己打开，你咪浸斟咯。即系你唔使嗌嗰个服务员嚟噶啦，好似我哋去寿司店咧，你咪揿嗰个就有热水出嚟噶嘛。佢嗰啲系烧灼，哇！ 你见到 系啊，但系你如果 饮得好爽噶喎，饮完就再斟，饮完 系啦，因为有咩方便得过嚟喺度就咁斟啫，你使乜再嗌佢嚟啫？ 啱啊！ 当然你要买咗佢呢个套餐，佢就好似解锁啦。哎，你而家可以有呢个任饮啦，咁样咯。 咦， 呢个几得意噶，真系。 咁其实佢哋 同埋佢有最低消费。 哦、 我咧我哋三个人， 每人定系咩啊？ 佢系咁样噶，我同佢个最低消费好得意喎，佢唔系计钱噶，佢系计类别噶。 咩啊？ 嗱，你真系估唔到，我咧即系我同老婆同埋个 friend 三个就去咗居酒屋上面就食上咗二楼食嘢啦咁样。咁我哋谂住三个人咧就每人一杯夜饮就一定噶啦，但系知道净饮相计唔啱噶嘛。咁我已经嗌咗咧就系一碟烧牛肉。 嗯。 咁然后咧再嗌咗一个好似系烧鸡丝豆嘅东西。咁、我哋啱啱食完饭啊嘛，咁呢啲 OK 啦咁样。我老婆已经话你仲食得落牛肉啊？我话诶咁费事咁样衰啊，斋饮咁样。咁你知唔知点啊？一路饮一路食，食到咁上下咧，佢走埋嚟咧，佢攞住个 menu， 佢沟通唔到啊嘛，佢就话你要再嗌，跟住我话咦，我哋有嗌嘢食噶咯， 佢系要你系 at least 一人一碟，一人一杯， 唔系，佢系要你嗌佢里边嘅其中一种嘅类别，因为点解咧？当我以为系个总数唔够嘅时候咧，我话咁咪譬如嗌多碟鸡泡鱼干啦。点知佢话唔得，佢话咧你要拣其中一个唔知主食啊定系热分咧，即系佢有分嘅。有熱飲，係咪有嘢飲？有頭盤，跟住有咧燒牛肉呢類嘅，有啲係叫做酒前菜嘅，跟住仲有啲，佢話你唔可以嗌兩個酒前菜，原來出到嚟咧先知咧，佢哋寫明嘅，你要嗌一個肉啦，一個唔知主菜啦，一個唔知點樣 side dish 嗰啲咁樣咧。 set 咯， 佢要你 係每人啊？ 唔係成張台，成張台，但係你就唔可以重複嗌某一個類別咯，兩碟枝豆係唔計嘅。你要嗌一碟枝豆，一碟烧牛肉，跟住再加多个唔知咩，譬如沙律咧，沙律就得啦。 即系譬如你三个人好中意食枝豆，你唔可以嗌三个枝豆， 你只系嗌三碟唔够嘅， 系啊，系得嘅，但系你都要嗌多个 其他类别嘅嘢咯，好得意。跟住我话好啦，饱到死咁啊，是但唔知嗌咗个饺子定咩咧，咁啊满足到佢呢个一条龙啦，就配合咗呢个即系 A B C 咁样啦。但原来好多间都系噶，原来佢唔会俾你就咁坐入去饮咯。咁你咁样 walk in 佢就免除。 喂，真系要好多规矩噶。 但呢个规矩都 O K 嘅，其实你都系即系佢又唔系好掠你水。 结果你哋食唔食得到啊？ 食到啲啦，食唔晒嘅其实。 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又冇人好似我哋咁傻噶嘛。 嗱，我又唔明啦，呢个好奇怪地就系话，你最低消费，你头先讲啊，最低消费要食嘢， 系啊， 唔系最低消费嗰个总额， 唔系噶，系啊，好得意。 嗱，系咪好奇怪？佢系着重你嚟我呢度系要食嘢，唔系我或者你俾几多钱，但系你系要食我个餐厅里面啲嘢。 因为我怀疑， 因为你个总数，譬如你最低消费当你100蚊一个啊，你最低消费一张台300蚊嚟买单，但系佢。是有規限你每樣都要食。 唔係因為佢啲酒咧好平啊！我懷疑咧，因為其實我經驗都唔多嘅。如果有啲聽眾你去得多咧，可能了解更加好。我懷疑嗰啲酒平咁啊，佢係唔係都放題俾你飲嘅？咁所以可能係嘢食咧，佢就收翻你錢咯。可能 佢 唔想嚟個坐喺度白飲咧，即係唔係俾錢幫你齋飲？可能佢條數唔啱啩。 散咗啲食物嘅貨咁樣可能。 我唔知唔係又唔係散嘅，可能佢覺得咁樣先係做生意咧，但係。其实都几有趣嘅吓，如果你系啊去过日本嘅朋友咧，你应该可以更加了解当日嘅情况。饮啦，横店免费唔系免费，系一个价钱任饮啊。不过记住唔好 no show 啊，人哋蚀好多噶。 早知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摸不透，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逃命世界没落，无人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猛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想不到我，想不到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沉寂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前路太过动荡，茫然伸手去挡，痛楚攻陷诺言，蚕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仍习惯强忍不怕剧痛，善良亦有最坏借口，蠢得期望你会内疚。 好鬼靓女阿卡赵慧珊啊，底线啊。 系啊，嗱，即系去订酒店嗰啲咧，或者去订嘢食咧，就唔可以 no show 啊。咁我哋咧 show must go on 嘅，咁我所以你猜猜我是谁咧，我哋都会继续嘅。咁我哋今日乘胜追击。 讲开酒啊，不如讲下酒吧啦。 系啊，酒吧会见到嘅嘢，因为我哋香港人冇居酒屋呢个概念嘅，我哋当酒吧啦，一啲即系夜店呢啲地方啦。究竟会见到啲咩咧？八七二三八八啦，可以打定电话上嚟啦。一阵间新闻之后，猜猜我是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全港各区有示威同埋堵路，导致交通混乱。港铁宣布东铁线全线服务暂停，巴士亦都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大埔，由于来往市区的吐露港公路亦都封闭，巴士服务暂停，不少市民无法翻工翻学。有市民表示理解示威者的行动，但亦都有人不满。另外，在沙田、大围等地，不少市民尝试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出市区，但基于路面情况恶劣，多处大排长龙。今朝交通非常混乱，教育局朝早7:30宣布家长可视乎情况决定仔女是否翻学。有家长认同教育局的做法，亦有家长说碍于个女要考试才送她翻学，批评教育局没有考虑学生的安全。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现时本港的交通情况和过去因为台风集港所受的影响不同。教协批评教育局今朝宣布太迟，教联会就认为政府不宣布全港停课，令学校陷于两难局面。中文大学学生连续两日同防暴警察激烈冲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防暴警察需要控制中大二号桥，避免有人向桥底的公路投掷杂物，认为警方在中大的行动已经适当部署。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社会上继续出现暴力事件，政府高度关注，重申特区政府有能力止暴制乱，并支持警队执法。香港赛马会在网页公布决定取消原定今晚举行的赛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7点，跌477点，成交金额43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20点。咁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2，跌1蚊。建设银行6.2毫二，跌9仙。中国飞鹤今日新上市系报7.42。友邦保险77.5毫半，跌2.8。盈富基金26.75，跌4.5。中国平安91.05，跌1.35。汇丰控股58.25，跌8毫。工商银行5.63，跌8仙。中芯国际10.34，升6.2。港交所243元，跌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1，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是0.639，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305点，跌214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86美元，卖出1,46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

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咦，阿田啊，其实我哋可以揾外援噶。 系啊， 你咪话咧最强嘅阿祖咧，Alex 啊。 其实我都有问佢嘅。 系啊，我哋最我哋本来系啊，我哋本来咧最强外援咧，唔系最强阵容咧，阿祖咧喺酒吧界叱咤江湖几十年啦，但喺李志光面前简直好似一个初生婴儿幼稚园咁样咧。 唔系，佢当我啲系奶嚟噶嘛？我头先咧，当你去一次厕所时，我想问阿 Alex， 喂，酒吧有啲乜嘢可以玩玩猜猜我厕所？ 同唔同我哋玩一集啊？好唔好啊？ 你自己玩咯，我要准备节目。 系啊，咁啊系，咁啊系。 俾听众玩，因为咧，我见到阿妹妹仔话咧，好多听众打电话嚟。 系啊， 你写几个俾我，等我。 即系酒吧嘅物品啊！ 系啊，我 等阿桂花田出题目啦。好啦。我哋多谢李志光拔刀相助，真系。 我已经有嘅，多谢阿玲。 好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就睇下啲听众咧打嚟估唔估到啦吓。咁酒吧有啲咩嘢嘅咧吓？有张小姐。 Hello， 张小姐。 Hello。 你好，张小姐。 系 啊。 喂，乜？ 系啊。 你好。 你好，你好。喂，都问句平安祝福嘢先。你今日使唔使翻工啊？或者状况点啊？ 今日我有翻工，我喺柴湾出嚟炮台山。 哦。 就每个站呢都三门山十次八次先山到。 是是是， 所以呢差唔多成个钟头先出到北角。 我都可以都顺利到到目的地嘅。 是啊， 是不过中间就系咁开心 嘅。 辛苦你啊。 咁好啦，辛苦你啊，真系。好啦，咁可以同我哋忙里偷闲呢又玩下游戏。咁你揀阿田定系揀豪仔啊？ 豪仔啦， 好啦，嗱呢个咧酒吧你有冇去多唔多帮衬啊？ 嗱，以前应该有嘅系嘛？ 好少， 好少。咁样啦，呢、這个应该都容易嘅。佢系酒吧里边嘅一个必备嘅用品嚟嘅。但系其实咧，佢又同嗰杯酒咧，即系饮落口咧，又冇乜关系嘅喎，又冇乜关系嘅喎。大部分时间咧，呢一样物品咧。去到最后呢你会发觉佢都系好似冇乜特别作用，同埋佢会变到淋白白咁样嘅。佢会变到淋白白咁样嘅。 薯条啦， 唔系 鱼片啦。 唔系，你都可以食啊，呢样嘢又唔食得㗎噃。但系佢只不过系你去酒吧帮衬嘅时候呢，佢总系会一齐出现嘅。 一齐出现淋白 白 啦。 杯 垫啦，冇错就系杯垫。嗱，因为我话一齐出现嘛，佢又唔系摆落口嘅，你冇其实都饮得走嘅。 系，但系个即系好似因为佢始终可能会冻咧，之后会湿咗落去。 系啊，去到最尾我永远都淋白白咁样噶，真系。 好叻啊，张小姐， 啱啊， 好叻啊你。 我估你其实成日去酒吧铺咧， 惊唔 系？系咩？惊俾人听到啦，真系唔系好多 OK 啊，系啊。 唔系有时落去嗰啲地方去。即系倾下偈，即系唔系叫你丧饮啊！我哋都唔主张大家喺度酗酒嘅， 系啦， 即系咁希望即系消遣下啫， 减压啦嘛，系啊，好啦， 减压好多地听风 show 都可以嘅， 好啦，多谢你估啱咗啦，就系杯垫，好啦，拜拜， 好叻， 我早知唔讲得咁明显咧，其实佢都好精叻，我谂住哎呀，佢话佢冇去酒吧， 咁咪 再讲得出啲先，真系 寒啊嘛， 系啊 ，OK 嘅， 第二位猜猜我是谁？ 系啦，1872388酒吧主题啊，MG。 Hello，MG。 Hello， 你好。 Hello，MG， 你好。系啊 ，MG 你好啊。 一齐讲啦， 一齐同 BB 啊，你讲紧。 我同我个女，因为佢咧唔使翻学啊，而家翻屋企。 佢系小定中学啊？ 幼稚园 啊，记得中学。 中学啊，中几啊，妹妹？ 中二。 中二系，咁今日你唔翻学咧，你觉得点样啊？ 所以我哋唔好。 唔系唔紧要，我哋而家一鸡两尾几好啊，系啊， 都冇。 嗱，你首先叫你妈妈咧删咗收音机先，因为好大回音。系啦，而家好啲啦，系咪应该 ？OK， 好，好啦 ，OK， 好啊。 自己自行决定唔翻噶，系咪啊？定系学校本身都话，哎呀，不如唔好翻啦咁啊？ 系。翻到一半之后，佢话我哋可以早走，咁就我妈咪就翻咗学校嚟接我。 OK OK， 我都成功翻到学校嘅。 你系边一区啊？ 跑马地。 跑马地，嗰度你走嘅时候，有冇咩特别状况啊？ 相对 OK 啊，因为我哋自己一个区咧，咁就 系 啊系啊系啊。 好啲 嘅，即系你唔系，因为唔知道你住喺边度嘛，就可能喺嗰度翻学，但系唔喺嗰度住咧。O K， 咁自己有个区 O K 啊。 咁啊好啦，咁啊最紧要 近啦，因为所以我哋好彩。 好， 系啊， okay， 所以女女又平安翻嚟。好啦，咁我哋可以安心玩游戏啦。 好啦，咁啊到我出题啦吓。咁咧呢样嘢咧就酒吧有，屋企有，但系如果另转呢一个字，即系呢样嘢咧，系因为佢有两个身份嘅，可以有 呢个字。 唔系，即系咁讲，即系话呢一个呢一样嘢可以有另一样嘢嘅衍生出嚟嘅，都系嗰样嗰、那个名字，嗰、那个名字 会唔会太虚无咧？呢个咩意思啊？即系嗰个物品 嗰样嘢啦，嗰样嘢啦，好冇？ 有另一个名字， 唔系嗰样嘢。如果喺从正途嘅就系大家都需要可以用嘅，咁但系用唔从正途咧，哇！大家都话哇唔好啊，唔要佢啊咁样嘅。 咩啊？ OK， 唔明喎、啊，因为呢个 tips 嗱，我哋叫阿田再明确啲啊，佢系咪一个物品嚟噶？ 一样啊物品，咁多人物品啦、啊。唔系用嘅，系爱嚟。 唔系，譬如我杯垫系一个物品嚟噶嘛，系、 啊、 咪、 okay， 物品嚟嘅？ 摆 落 肚 噶， 系入得肚嘅，系啦。 入得肚嘅， 即系入口嘅，系啦。咁嗰样嘢咧， 喺酒吧度供应嘅。 系你会嗌嘅， 系嗌嘅， 系啦。咁咧即系。 咁咩叫做有另外一个意思啊？ 即系佢嗰样嘢咧，好用正面咧就系可以好嘅。 哦，正面 系啦，有啲唔好嘅咧就唔好咯，因为佢可以有两个唔同意思。 咁系咪即系话酒吧嘅一样食品啊？ 嗯， 又唔系食品啊？ 又唔系嗌嚟食嘅，但系你可以摆落肚嘅。 酒吧嘅一样嘢摆落肚， 再俾大啲。 系咯，真系要大啲、啊。 如果你去出面街食嘢嘅时候咧，呢样嘢咧。你可以嗌佢多，又可以嗌佢少嘅。通常佢都要俾多你嘅。如果唔系咧，你就通常你嗌唔该你少啊咁样嘅。 但系喺酒吧度你会嗌嘅。 酒吧佢嗰有啲会俾，有啲会唔使俾，睇下你视乎你饮咩啦。 哇，咁复杂嘅呢、這个真系坚、啊。我都听众， 你问啦，MG 你试下问一问问题啊，我就有啲头晕嘅而家， 对唔住啊，可能 我哋努力谂下先，你问啲问题问下桂花田啦，佢贵唔贵噶？ 咩形状噶？ 嗱，咩形状嘅？ 系啦，液体定固体啊？ 嗱。呢样嘢佢又系液体，又系固体， 又液体又固体咪冰咯？ 冰 系咪冰啊？ 做咩你估啫？人哋听众估噶嘛？啊，岂有此理啊！ 我冇谂过，咁咪冰啊？ 咪冰咯！嗱，如果你 关咩事啊？正途同埋咩？ 如果你就咁冰嘅，咁你咪出面可能，譬如嗌杯柠檬茶，唔该小冰啊，咁样可以小冰啦、啊。你酒吧里面都有冰噶嘛，都可以加个冰杯噶嘛。即系嗰样嘢，但系如果你冰毒就唔好啦嘛，系咪先啊？ 哇！ 哎呀，笑死人啊，大佬啊，点啊你啊？你群众嘅反应真系好真实噶，点样啊？边个得闲同你谂呢样嘢啊？救命啊！咁你不如话唱 K 都有呢个意思啊，唱就好啊，索就唔好啊，冇人敢谂噶，真系。好好啊，你真系。 点都好啦， 你个 tips 真系大到咧，真。 可能嗰缺咧，可能扭令到你有少少。 Ng， 你想我点样惩罚佢？我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因为我觉得头先嗰下都值得惩罚。 俾你个女点唱？ 系啊，好。 任意惩罚啦，你。 好啊，好啊，就由我唱歌啦，好唔好？ 啊，俾阿女嚟点唱啊？好， 好 唔好？咦，佢走咗啊？阿妹妹， 阿妹妹听到你用呢个 tips 即刻走咗。 哎呀！ 系啊，点唱俾所有 你喎、啊？你系女喎、 啊？系啊。 咩啊？ 一首歌啊？ 一首歌 唔系啊？点唱俾边屋企人听啦，好嘛？ 唔系你一首歌都得噶，哥哥唱俾你听好唔好？ 好啦，佢怕丑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啦 ，MG。 OK，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做咩啫？冰啊嘛，系咪唔好吸冰先？冇错、啊， 你头先话正面嗌，你系话喺出边嗌又唔同，咁样两样嘢嚟噶嘛？ 嗱，出面嗌柠檬茶系咪冻柠茶，系咪可以小冰啊？ 唉，点解要咁做咧？真系，唉，好啦，再听下个听众。 系有少复杂嘅，你 何生？ 猜猜我是谁？ 何生 ，Hello， 你哋好啊 ！Hello， 你好， 何生系咪？ 听你哋节目好多年啦，第一次打你。 系啊， 多谢多谢， 恭喜你啊！你今日系咪因为唔使翻工啊？ 哦，唔系啊，我仲读紧书嘅，我中大人嚟嘅。 哦，系啊，你状况点啊？有冇啲安全嘅资讯提供到俾大家？你而家心情啊，各样点啊？ 其实我自己惭愧，因为呢几日我病咗，我都过唔到去嗰边。但系我一直都系睇 live 啦，睇直播，好支持佢哋，真 系 好心痛，见到咁多 TG 啊。 嗯， 但系 sorry 我嚟咗 TG 系唔敢啊！我哋今日个个都打嚟问啦，近况啫。有冇啲你认识啲同学仔？你知道琴晚可能佢哋都喺嗰个校园里边噶。最紧要我哋最关心就系佢哋啲安危咯，系咯， 安全嘅。 系啊，我都关心同学仔安危。虽然我好多都唔识嘅，但系我都系想喺度。如果佢哋听到嘅话，希望佢哋 万事小心。系啊，万事小心。好啦，咁你咩病啊？你都要快啲好翻。 我普通感冒嘅啫， 普通感冒 系唔及佢哋咁危险，我转转唔及佢哋咁。 好啦，难得你喺度，咁我哋就猜测事实。你 去酒吧啦，你又去酒吧啦，系咪？ 但佢把声好沉实，我冇谂过佢一个学生。 哦，都系，可能佢系一个病完之后沉实啲。okay, 你赶快翻电，你系俾曾志豪俾 tips 你。 豪仔啦， 豪仔好啦。 佢话你唔知俾咩 tips 冰冻嘅 tips 真系好劲嘅真系。OK 呢个咧，喺酒吧里边咧，佢又系必备嘅，即系必备一定会有嘅。咁同埋咧，你系会添嘅速度咧，远远咧就大部分咧都系远远快过咧你再嗌啤酒饮嘅，即系你需要佢嘅速度系远远咧就。密过近过花生 薯片 系啦，嗰啲nuts吓 就系咁咋？ 好快啊，估到啦！ 唔该晒， 我啲贴士唔好啊！ 哦、 快快脆脆，我见佢又病啊，先几好啊，真系。你话呢个贴士咪好啦？ 阿何同学， 好多谢你哋听到我电话，我都希望而家香港仲讲到嘢嘅时候，再打到俾你哋讲到嘢。 系啊，你真 得 嘅， 得 得 嘅， 系啊，好 冇？ 一定要加油，好 冇啊？ 你快啲好翻，大家有机会再去酒吧度咧，把酒谈心咧，大家期待呢一日嘅。OK，OK， 好啦，多谢何同学， 拜 拜。 我个贴士快啊！ 快一滞咯，我想话。 好过你兜得太耐，跟住阿祖呢个时候喺隔篱就话咧，系、我都唔想同你两个倾啊，真系咁样。 倾佢都想玩埋。 系啊，好，听埋呢个电话先 ，Amy。 喂， 系你，你好 ，Amy。我系 Amy 啊， 系啦，系你啦，系你啦，点啊点啊，系啦， 好啦， 系 Amy，OK 啦，嗱，我今朝咧就即系都想讲讲， 好啊好啊， 我翻咗工， 系， 跟住公司话唔使翻，我又走翻嚟。 吓，你公司喺边头啊？ 喺 Element 咯，元芳咯。 咁 你 住啦， 系咯。 我住黄大仙嘅， 咁 我六点几，我其实六点几咧就已经落咗楼下巴士站，跟住啲巴士咧就话唔开车噶啦咁样，咁我转折就搭地铁，搭地铁咧就预备去丽景站转翻去 Element 嘅，点知下站都太多人啦。第三个方案咧，我就系走咗去出翻去佐敦咯，然后行到翻公司咯。 哦，都顺利 嘅。 你点样去佐敦啊？地铁 都通嘅，未 出地铁咯，地铁 OK 咯，咁跟住就喺佐敦行到翻去元芳咯， 都 OK 嘅。咁而家你已经翻咗屋企。 啱啱翻咗屋企，听到你哋个心机，即刻打电话上嚟。 哦，但你翻去嘅路线系咪都系可以依旧啊？ 我翻去路线咧就好转折嘅，咁想搭的士，其实公司话你搭的士翻屋企啦，开翻数啦咁。 我、都好、 啊。咁只不过系咧一路都好难搭的士啦，地铁嗰啲又唔 OK 啦，咁、我就由元芳 Element 嗰头咧一路行到翻去到太子站。 哦，哇，行到太子站。 唔系，咁我当顺便 shopping 下啦，轻松下啦都。 有冇开啊？啲铺头有冇开啊？ 其实都有嘅，因为同埋我都唔敢行大街，我行内街咯。 哦 ，OK， 系啦，咁内街都 OK， 好平静嘅。但系你系有钱都搭唔到的士咯。有啲人咧，我见到佢哋上咗的士咧，佢哋都俾人蹬翻落嚟咯。咁我唔知咩原因啦。 可能 你去啲路段点去啫？如果你话你而家入中环嘅，咁已经讲到明有放题啦嘛。 咁沿途咧都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系冇巴士嘅。咁我一路行经啲巴士站，一见有人排队咧，我都同啲人讲，我话唔好等啦，冇巴士。我话你睇下成条街都唔见到一架巴士嘅，你中意等我唔介意咯。不过我话俾你听系冇车咯。 真系，头先我哋交通消息都话咧，因为路面嘅情况咧，港铁有啲免费接驳巴士都系不能提供咯，所以大家都知噶啦，系啊。 其实咧，佢话有八十几条线系开咧，其实你系喺市区，我系搵唔到有车搭咯，即系唔会见到有一架巴士咯，系咯。 好啦，咁首先恭喜你啦，系啊，唔系，今日因为大家咧都，我 哋 都要同大家讲下，互相都要关心下嘅。你难得打到电话上嚟，究竟每一个听众佢安唔安全呢？咁我哋即系问候完之后咧，就入正题啦嘛，真系好啦，阿田出题目。 好啦，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都简单啲啦，好唔好？好， 好。 每一间酒吧必备嘅呢个呢样嘢， 玩游戏嘅， 玩游戏咩啊？ 即系咪攞嗰样嘢嚟我嚟玩游戏？ 啊，唔系， 佢争啲估埋，佢估埋，冇啊！搞错，开埋我个题目啦。 我系咩？你 虽然我哋应该唔够时间啦，真系，哎呀， 我想古色中， 哎呀， 唔系嗰样嘢，每间酒吧都必备嘅， 系 咁 酒保。 酒保啊，真系啊咁快手嘅， 好嘢喎！喂，肯定阿 Amy 系嘛 ？Amy 肯定系去惯啦。 嗱，我要话俾你听，我系一个60岁嘅女子，我系未入过任何酒吧嘅。 唔系啩？但系首先我唔信你系六十岁， 系咯。 你我谂住估大啲就估你36噶啦，应该。 你把声一啲都唔似一个。 我二月咧，我要退休噶啦。 系啩？你把声真系好。 退休啦， 哇，好爽。 我好想做咯，同埋我都仲好有嗰个能力同埋体力。 咁去做咯，诶，系咪？ 咁先退休啊？ 因为佢个年龄系去到60噶嘛，咁佢未 extend 嘅时候，你都冇办法啦，冇得拣。 唔紧要，凭你应该呢把声音同埋，我相信你嘅样子都唔似60岁嘅，所以你应该可以继续做嘅。 系啊， 我都好想， 系啊， 都咁 讲。但 系 你唔好周围行骗喎你。 但系问题系，佢话佢冇去过酒吧，但系佢知道有酒保咯。叻咯， 咁都知噶，系 咪叻啦，叻啦！ 咁大嘅年纪咧，我哋以前咧系冇而家啲科技咁先进咧，我哋一定系电视迷嚟噶啦。 哦，咁啊， 咁 睇电视咯， 睇电视咧都会睇到好多，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无论任何时候我可以空档嘅时候咧，我一定听你哋个电台。 多 谢 你， 多 谢你。 我啲资讯咧就系咁样嚟嘅，所以我有时同啲同事咧，后生嘅同事咧，即系都唔会话有一个太过嗰个 generation gap 咯。 就 系 因为我哋。 是啊，你哋嘅资讯我完全可以攞到好多嘢。 你试下将桂花田头先个题目考下嗰啲同事。嗱喺酒吧度嗌咧就冇嘢，出边嗌咧有问题啊，冰啊咁啊。嗱你试下啦，考下佢，考下佢。 好啦 ，Amy， 多 谢 Amy， 拜拜。咦，我哋仲听唔听好咧？仲有一个听众，好啦，我哋听埋佢啦。咁难得今日，大家打到电话上嚟咧，边个？ 猜猜我 阿玲，阿玲你好， 系阿玲啊， 系啊，你好，安全 吗？ 系啊， 情况点啊？ 安全啊，安全啊， 系屋企最紧要系一样嘢啊。 有冇翻到工啊？咁样？ 因为都有，本来要翻噶，不过因为排啲交通唔稳定啊，所以翻唔到。 哦， 咁就 好 啲啦，真系。 系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系 你拣边个？ 曾 志豪。 系啊， 好啊，系啊，你佢想话唔好拣桂花田太难啊。 头先 Alex 做张纸就冇，就冇得用啊，真系。好啦，嗱，我呢一个咧 ，OK， 嗱咁样嘅，我参考头先阿田嗰个玩法，唔系我有一个嘢嘅。 哦 ，OK， 好。 佢呢样系饮得嘅，饮得嘅。平时你喺出边咧咩便利店、超级市场咧都有得买嚟饮嘅。不过你。唔系就系啤酒啦，但系你平时喺出边饮咧就咁饮嘅啫。但系如果你在酒吧里边咧，就会通常就将佢同埋啲酒咧捞埋一齐饮嘅。咁仲要咁样，你嗌得呢一样嘢，仲要沟埋嗰啲酒咧，啲人就会话哇好坑喎。系啦，即系有啲夸张啲就话哇，即系咩眼光光，即刻上头啊，又 wing 啊咁样嗰啲嘢嘅。 系咪白酒嗰啲啊？ 唔系，嗱要沟嘅一种饮 品 系啦。 但 系边 类？唔系，一嚟你讲咗唔紧要啦，系啦，但系又唔系，因为嗱，如果你话嗰啲汽水类嗰啲咧， 香槟 唔系嗱，你听下嗰个提示系咩？嗰样嘢本身你独立喺出边便利店咧，你就咁买咧系可以就咁饮嘅。 超市都有得， 超市都有嘅咩？便利店啊，超市系好平常嘅。但如果你喺酒吧度咧，你好少就单嗌，通常你系捞埋啲酒咧，而且佢一捞埋啲酒咧，啲人就会觉得你嗰杯酒零舍坑啲嘅。嗱，你汽水嗰啲唔会变坑噶嘛？嗱，我俾个 tips 你， 系咪白 兰？唔系，好啦，我俾个 tips 你，嗰样唔系酒嚟嘅，佢 唔系 酒沟酒，唔系酒沟酒。 但唔系香槟， 唔系嗰样嘢咧。如果你平时就咁单独饮咧，好精神噶，会提神嗰啲呢。 系啊， 咧 饮品 有动物噶系咪啊？ 系啊，特别 嗰只 啊， 系咯， 你可以将佢类别讲出嚟，就系嗰啲咩？ 嗰啲叫咩啊？ 叫咩饮品啊？ 保健咯， 唔系个类型啊？ 咩啊？ 力 宝？唔系，唔好讲牌子啊！ 牛嗰只 唔系啊？叫咩饮品啊？嗰啲总统称叫做 我俾两个 tips 你拣啦。 OK， 佢嗰啲叫做系 好难啊！你今次呢个 佢系叫能力饮品啦，定系能量饮品啊？ 能量饮品 系啦， 我头先好似讲过噶喎， 你冇啊？ 你净你净不停讲牌子啊，揸啲累，你不停累我哋啊，真系系啊，冇啊冇啊，好啦， 我见过你哋两个噶啦， 系啊，多谢你支持，咁啊，大家都平安咯，咁啊，多谢你，你有份礼物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多谢晒大家， 拜拜， 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吓，希望系咯 ，OK， 我哋都俾唔到嗰对翼你，因为今日嘅交通咧，可能你真系有对翼咧，先有机会容易翻到屋企嘅。 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系啊，平安啊，听日见。